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上午6點，強烈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大約560公里，即是北緯 19.1 度、東經 118.3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初時大致天晴，但有煙霞，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日間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北至東北風，稍後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晚上風勢增強，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風勢進一步增強，有狂風大驟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和有湧浪，聽朝沿岸和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水浸，星期五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83%，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以下是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薩米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巨風，香港鄰近海域和沙堤以南吹暴風，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在上午5點，強烈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在北緯19度、東經 118.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的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0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並逐漸增強。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11級，有煙霞，有幾陣狂風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非常巨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极巨浪。薩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达12级，海有大浪，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风达11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9公里有雷暴；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9公里有雷暴；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909点，跌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8点，跌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36.77，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6，人民幣6.837，英磅對美元1.183，歐元對美元0.997，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7.67美元，賣出1748.5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 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6:10咯，咁啊出边啊30度嘅气温，咁啊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啊现正生效，仲有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3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3%，咁虽然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不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咁啊未见到咧就系可以吹得散啲空气污染物啊，所以咧就3-5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咁啊嚟到今天咧就系2022年嘅8月24日早上6:11，咁啊今日啊农历7月27啦，咁啊今天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候精精神神一齐起身，一齐继续咧接受今天上天俾我哋嘅挑战，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在大家工作的时候或者学习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甚至乎那个互相连结呢，是很讲求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这个元素呢就是信心。好了，你想人家对你有信心，或者你又想对，喂，我都想对这个新拍档有信心，那怎么办？原来有这个方法的，第一个的最重要的方法一定得的，就是你对自己才有信心。原来你对自己有信心咧，无论喺你嘅眼神，甚至乎喺你处事，亦或者系谈吐上面，都已经充分表达出嚟啦。当你已经系一个有信心嘅人，其实身边嘅人咧都好容易就会感受得到你呢一份嘅气魄，被你嘅气势所感染得到，从而理解到你啊，我可以将一啲嘅重任委托俾你，可以将一啲重要嘅事情交俾你，因为你系值得信赖。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呢，畏首畏尾，人家一眼就看得通看得透，那么如何将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如何给信心你呢？所以今日不妨在出门口之前，如果你欠缺信心的，望住块镜跟自己说，今天的我是最强的，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那你今日的工作呢就会全部都会做得好好的啦。 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 永远相信你、yeah. 市民加上杜德伟的信自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夏日炎炎，油脂分泌真的会多了的，除了很容易令到皮肤生疮之外，原来连眼睛都会生疮的，亦即是我们俗语所谓的眼挑针了。对于女士而言，日常出街可能都会化下眼妆的，而在夏天这些油脂分泌严重的时候，同时毛孔又被妆容堵塞的情况底下，随时很容易会生眼挑针的。根据注册中医所讲，现代医学称眼挑针为麦粒肿，而中医就叫做针眼了。 主要是讲紧眼帘部位，又或者是睫毛毛囊皮脂腺堵塞，又或者是细菌感染导致急性化脓性的疾病。初起的时候，患者的局部眼帘就会出现轻微的痛楚或者痕痕地，之后就会慢慢形成针状的结节，伴随着红肿疼痛。不过眼挑针呢，其实是不具传染性的，一般一周之内就可以好翻噶啦。常见会起眼挑针的成因包括了油性肌肤、化妆品残留、内分泌失调、环境多灰尘，又或者是喜欢捽眼。至于生眼挑针，其实都有些高危的因素的。在饮食方面，如果吃太多的煎炸、辛辣燥热食物，而饮太少水的话，就会令到体内积热。情绪方面，若然你成日都情绪波动、压力太大、精神紧张，亦都会容易出现气滞，严重的话甚至会将这些屈化成火的。最后就是生活习惯了，若然你是要长期挨夜、工时太长令到睡眠不足的话，体内就会很容易产生虚火的了。医生就说了，其实眼挑针急性发作和体内聚火都是有关系的，而火热会从着经脉向上走，就会令到局部气血凝滞，引发眼挑针了。对于眼挑针，中医一般都会处方一些清热的中药，好像是金银花、银翘，又或者是菊花等等。中医亦都认为患者的耳尖放血可以起到清热泻火、止痛的作用。最后今早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医推介的菊花水清热法。其实只需要用菊花水熏蒸同埋热敷患处，就可以帮助舒缓病情噶啦。有几个步骤大家可以试下嘅。首先就係用适量嘅菊花放入热水里面，再用呢杯水嘅蒸汽轻轻咁样微微蒸下对眼。当热水稍为凉之后，就可以用卸妆棉沾湿外敷患处。而呢个疗法就可以每日做两至到三次，咁就可以令到你嘅眼挑针有所舒缓㗎啦。今日开始都要为自己建立良好嘅生活、飲食同埋作息習慣。咁样唔知係眼挑针唔会出现啦。相信任何嘅疾病都可以离你而去㗎。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上 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亦都是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撇下，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 早上的时间来到六点二十五分，收听继续晨光第一线，出面三十度的气温，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空气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我是白元浩，我很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话说以前楚汉相争的时间，汉王刘邦攻占这个彭城，但遭到就是项羽突然之间的攻击，哎呀，汉兵大败，彭城一败，当然伤亡惨重，于是乎在当其时刘邦就立誓了，哪一个能够跟他一起打低项羽的话呢，就将关东的土地分给他，他又真的大声哎呀哎呀，需要帮手，需要帮手。咁就喺呢个时间，佢嘅一位好拍档啊，张良就向刘邦推荐咗咧，大家都知啦，大将韩信。佢就话到啦，哎，韩信啊，可以咧就系担此重任，独当一面。啊，刘邦咧，即系初头其实都藐藐佢嘅，咁啊特别大家都知道，如果即系熟悉嘅话，历史啊，其实最藐韩信嘅咧，都应该系项羽啊。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啦，咁啊，所以咧就系韩信特别咧就中意咧就系好想咧去打项羽。刘邦亦都赞成，因为听咗佢好多喺兵法上边嘅方法之后咧，觉得佢真系好多嘅谋略喺度。于是乎咧就接受咗阿张良嘅推荐，派韩信咧咁啊去到黄河以北啊，开辟一个新嘅战场。结果咧，哇，真系节节胜利。估唔到呢一个人咧喺兵法上边同埋用兵方面咧系咁厉害。咁当然啦，其实韩信嘅数学亦都非常之独当一面。冇错啦，独当一面嘅独咧系指单独咁嘅意思，独自咁嘅意思。当咧系有担当，单独去到指挥军队对战一面嘅敌人。之后咧，呢一句独当一面嘅成语咧，就慢慢演变成为能够单独承担一方面工作同埋任务。咁所以咧，你今日喺工作同埋学习上面，系唔系已经够能力成为独当一面嘅人嘅呢？如果系嘅话咧，今日恭喜你啦，因为你可以同韩信一样成为大将。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那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闩灯，一 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多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定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沙发拖手睇戏，而家不过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 半钟之前揾你呢首歌叫张曼芝嘅 Panda， 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八元号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砖头继续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带。今晚本地风力将会增强，天文台会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时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马鞍会在听朝早最接近本港，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到时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马鞍在上午6点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欧盟负责研究和监察旱情的机构发表报告，说欧洲面临至少500年一遇的严重干旱。报告指出，欧洲大陆47%的地区处于干旱警报状态，土壤入面的水分明显不足，17%的地区更处于警戒状态，代表植物生长受到压力。另外，水位偏低窒碍欧洲内陆的航运，由于要确保可以在水位低的河道航行，船只不得不减少载货，从而加剧供应链的问题。研究人员说，持续热浪和水源短缺对整个欧盟地区的水位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每年都明显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原子能机构最快可能在几日内到访乌克兰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前提是各方谈判成功。格罗西在声明中表示，他将继续和各方进行非常积极和深入的磋商，令原子能机构视察该核电站的重要任务不再受到拖延。又说原子能机构的代表身处现场，将有助稳定核电站的核安全形势，亦能够降低欧洲发生严重核事故的风险。俄罗斯外交部就表示，外长拉夫罗夫和法国外长科农纳讨论国际能原子能机构到访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可能性，以及核电站周边的局势。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本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6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56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8.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有涌浪。听日朝早沿岸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सावादी था सलामा बाजी अनन्या से यो. 喂，你讲乜嘢啊？ 我学紧用唔同嘅语言打招呼啊。 我知啦，你讲紧嘅8月28号由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全力举办， 融和25载，齐心创未来。 嗰日除咗有少数族裔嘅朋友表演之外， 听讲司仪梁继章、李志刚、林慧，仲有我李丽蕊同埋李马小强都要表演啊！ 吓，我都有份。唔系啊嘛，我要去练习啦，拜拜。 喂，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7嘅时间，咁啊出边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都已经系8月24号星期三啦。好，今日咧我就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而家大家都喺度啊留意住呢一个风高嘅变化吓，咁啊都系系啊。即系都影响大家噶嘛，特别系听日朝头早嘅时候，所以我哋咧都系咁望住嗰个风啊，到底听朝嘅情况会系点咧咁样啦。 所以咧，而家好即系又分咗两边啲人嘅。第一咧，当然系好想打得成风嗰啲人咧， 系啊系啊， 即系不断讲， 一定有人会咁谂噶啦，系啊， 谂住咧讲下讲下就打得成噶嘛。 嗯， 另外一边咧就系好唔想打风嘅人，咁咧始终有啲人觉得喂打风呢啲。喂，好多问题会衍生噶嘛？ 系啊，可能有啲人真系即系餐搵餐食嗰啲咧，都话唔好打风啦，我又即系搵少咗咁样。 系啊，系咪即系讲下讲下又系噶啦嘛？不过无论边一边咧，我都系觉得打唔成系好啲嘅。 系， 因为打成风除咗系你攞多啲嘢价之外，其实冇乜特别好处 嘅。嗯， 啊，咁即系都系从自己个劣根性啊、懒惰开始谂起嘅啫嘛。 系， 咁但系。你想想打得成風其實衍生的問題多於一切嘛、 哦、是啊， 即是對個城市的破壞啦、 冧棚架啊咁樣嗰啲成日都聽 啦、安全啦、之後所有嘅嘢啦，所以咧即係我都希望奉勸，特別是我哋自己啲行家咧， 嗯， 每一次打風嘅時候咧，都希望話，哎呀，希望今次打得成風啦，大家放假就好啦， 嗯， 即係你可能會令到有一啲人咧，即係 想放假嘅人咧放咗一日假，咁、但係我哋都有個責任，就希望令到個城市安全咧、整潔咧，同埋大家嘅人身安全最緊要噶嘛。 係啊，即係而家咧嗱個風咧係點樣咧，我哋就好難講嘅。咁啊，的而且確咧，嗱，佢啊比尋日咧亦都偏離咗原本嗰個航道咧就多咗。咁啊，初頭咧有好多傳媒即係引述翻嘅時候，佢哋都話啊，佢叫馬鞍，咁啊會唔會去馬鞍山啊？跟住咧就已經發覺啊，佢唔去馬鞍山啦，就去澳門啦。啊，而家澳門都唔去啦，而家去廣西啦，係啦， 又歪咗啲， 又歪咗啲啦，係啦。咁所以咧話每一個風咧都好存在住好多不確定嘅。咁但係知道咧就新聞頭先講咗就話12點至到2點期間咧，天文台咧就考慮會改發呢個三號12點至2點啊，稍後即係五個鐘頭之後。 由星期一咧，我哋接收到咧我哋晨光高級科學主任啊白月好嘅指示咧，都係話星期四噶嘛。 星期四朝頭早咯，如果係嘅話。 星期四朝頭早啊嘛。所以今日星期三啊。 係啊。 咁所以咧，應該都係睇下聽日嘅情況。或者呢如果你昨天跟我说是不是说个风行快了是不是 快了就不知道但是要看它的中心风力呢到底它偏离了之后呢个中心风力的范围我们到底会影响香港有多少呢样 所以呢都要看看留意一下今晚的、那个情况即如果今晚都是继续歪歪地呢 是啊 就不用想啦 是啊如果佢繼續歪落去嘅話咧，咁啊大家，所以唔好諗住喂，之前一兩日睇過啲新聞，好似吹得好正、哦，咁啊順理成章就諗住咧係一定打，唔係噶，呢個世界唔會噶。佢就算打得成，即係如果佢突然間減弱咗嘅，咁你唔知噶、哦，係咪？ 係啊，嗱，所以另一句説話咧又應驗咗啦、 啊， 天有不測風雲啊！你以為你測到佢咩？ 係。 佢就係俾你測唔到 啊！啊， 咁跟住有啲人話啦，喂，咁咪即係天文台唔準咯？嗱、呢樣嘢又要幫天文台講翻啲説話。咁係，咁已經測到好近磅準嘅，但係如果你話要百分之百準咧，其實真係有啲難度嘅。 係啊， 咁除非你真係話一個人造天氣咯，即係我直頭做出嚟嘅。我遲啲都會講一啲，譬如話你室內嘅時候咧，咁你咪好中意即係扮行雷啊？或者啲影像俾你睇到係落雨啊，聽到啲聲啊，嗱、全部都係假嘅。咁你就可以控制到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個大自然好多嘢都未必係我哋可以掌握到噶 嘛。哦、啊，係喎，呢個真係、即係行雷閃電咁，即係我哋都預計唔到個閃電會劈去邊啦。如果唔係，我哋攞嗰啲電發電算啦，搞咁多嘢做乜嘢啊？係咪？ 就係啦，所以希望咧，即係今日大家繼續去翻工嘅時候。亦都講下，究竟講下你係想打風啊，定想唔打風？咁、究竟係為自己啊，定還是為下所有其他人啊？ 係啊，大家用自己睿智嘅腦袋去到諗一諗呢個問題。 係啊，係啊。 好啦，我哋轉頭翻嚟再傾，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點，你想做乜嘢呢？繼續瞓覺，冚埋張被，已經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準備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二分的时间，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的晨光百科。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又睇睇啦，初时大致天晴，咁但系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稍后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啊，明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以及有涌浪。明早沿岸以及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大家留意住啦。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噶。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一套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呢啲时候咧，可能一听到有风球啊、暴风消息嘅时候，热带气旋啊，大家都会谂啦，需唔需要储翻啲粮？好容易咁谂嘅。虽然老实讲啊，香港咧真系一个好好嘅地方。你落街基本上咧都可以买到你想买嘅嘢，就唔需要咧就去到储粮噶啦。 除非咧，即係好似我咁住到山卡拉咁遠嗰啲咧，咁啊有機會喎。不過我哋嘅做法都係每次咧，即係買餸都會買多少少啊，咁啊放喺屋企，咁啊以備不時之需，都未去到咧，即係講話要儲糧嗰個階段。咁但如果你话将一啲食物啦，要收起佢存放嘅时候咧，雪柜的而且确咧系大家一定会用噶啦。成日谂住啲嘢放雪柜就唔会有菌，咁啊之前都提过，就未必噶啦。用雪柜嘅时候咧，咁啊其实就算食安中心啊，都会提一提我哋用雪柜咧都有啲嘅技巧噶噃，唔系乱用噶。冷冻或者冷藏啊，都唔可以咧，就系杀死细菌同埋病毒呢一样嘢，大家一定要记住先。低温嘅环境只系能够减慢大部分细菌生长，或者令到佢哋失去咗一个叫做失去活跃嘅能力啊。咁但系当雪柜冇办法保持喺低温嘅环境入边，食物当中嘅微生物就会再次活跃起嚟。唔想雪柜变成细菌养殖场嘅话咧，就一定要跟住呢啲嘅方法啦。例如就系雪柜千祈唔好挤得太满，要有适当嘅空间，令到空气流通，均匀去到冷冻所有嘅食物。食物咧亦都要存放喺一啲有盖嘅容器入面。即食嘅食物或者咧就系熟食嘅要储存嘅话啦。咁就放上层，生嘅食物就放下层，避免生嘅肉咧嗰啲汁液咧就滴到其他食物，造成交叉嘅感染。定期检查雪柜温度好紧要噶，咁冷冻格咧，咁冷藏格就要保持喺摄氏零下18度或者以下。如果你唔知佢系唔系嘅，抌个温度计入去，个温度计要系度到零下18度啊吓，抌个温度计入去。另外保鲜格咧就要保持喺摄氏4度。或者以下，定期清理雪柜都好紧要嘅，变坏咗或者过咗一啲叫做咩此日期或之前食用嘅话咧，就要抌咗佢啦。可能你会话，喂，抌咗佢有啲浪费，咁有阵时你叫做咩啊，壮士断臂啊嘛，系咪？咁呢啲位咧就要即系即刻拎佢抌咗佢啦，就唔好令到佢咧会感染其他嘅食物。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损失咧会更加多嘅食物啊吓。咁啊，注重卫生当然非常之重要啦。咁希望咧大家都要多多留意啊。 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海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都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周身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神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身份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西双灯红楼，仍携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趣，跟你这一种老派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醉写诗作对。能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 愁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性质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试定终身，评论每日一小片比较动人，前世今晚醒着过一世都未犯，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初日狂片是他所有路灯， 嚟自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今日朝头早啊，喺一路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咁啊继续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啊，咁啊有 Cycle 帮我哋一齐减减压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ycle 咧，上到上嚟同我哋介绍一下， 系啊，又系我啊， 点样可以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啊，揾到啲减压嘅方法嘅，咁啊精神健康好紧要啊， 系啊，精神健康真系好紧要， 好紧要。其实凡事向好嗰方面谂咧，都系一个好事嚟。 系啊，咁但系咧，头先话我哋点样避开一啲嘢咧，令自己快乐咧，都好紧要。 系 系，我哋即系人大啦，其实你有唔同嘅身份咧，即系你又。你有好多身份啦、我自己做嘢啊，甚至乎即係要面对家庭啊、一路大嘅时候都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嘅情况啦、 啊。係係係。 其实社会上面一啲嘅情况亦都会带俾我哋一啲嘅情感。 哎呀，咁点算呢，你晨早流流就咁 happy 啦。咁你就兼顾越嚟越多嘢呢、有陣时我哋会牺牲咗一啲嘢。 牺牲咗好多啦。 你我俾机会你讲少少好啦。 牺牲咗譬如好多嘅兴趣啦。 哦，係呀、啊、你。例如行山， 我跑山嘅时间少咗好多。 Okay. 我以前高峰期嘅时候系一个星期跑五日嘅。 哇，咁你奢侈啫！ 而家系少咗好多，身份多咗唔同嘅身份，即系我喺我屋企，亦都系我有一个爸爸。 系啊， 咁我亦都要对自己屋企又要有承担啦。咁我唔可以再咁自私，即系咁 guilty 去到，我下下冲咗上个山嗰度，摆低晒屋企，唔得噶嘛。咁有啲嘢系要自己取舍嘅。又要平衡翻自己各方面嘅身份應該做嘅責任，所以就係呢個社會或者屋企或者定係而家現代嘅香港人咧，係要面對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唔係話壓力，即係翻到屋企其實我都開心，不過有陣時係會覺得啊，人的其實有好多身份，係個身份嘅壓力令到自己咧有陣時有啲躊躇嘅感覺。 係啊，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其實就係因為呢啲身份，我哋兼顧唔同嘅嘢越嚟越多啦。甚至乎，就算我一路大咧，我社經地位即係高咗，我兼顧嘅 title 唔同咗咧，其實都可以好忙，而犧牲咗見家人嘅時間啦，犧牲咗自己去玩嘅時間啦，犧牲咗去見朋友嘅時間嘅。咁你會覺得會唔會即係好似嘥咗時間啊？寧願去瞓覺啊，寧願放假咧都會唔出街、啊。 我最犧牲嘅咧，其實除咗係自己興趣嘅時間，就係、是、犧牲咗好多瞓覺嘅時間。 嗯哼， 以前會瞓得比較上多嘅。嗱，而家譬如以我一個咁嘅現代人為例咧，可能瞓覺嘅時候點解會少咗咧？因為有陣時陪咗屋企人啦，陪咗屋企人嘅時候咧， 陪阿仔瞓晏覺嘛。 佢已經過咗瞓晏覺嘅年紀， 係咩？ 佢已經唔瞓晏覺。 哦，原來係咁。 係啦，咁所以就會將。陪屋企人嘅時間放咗喺晏有陣時，如果早翻去譬如黃昏同埋夜晚就可以陪屋企人啦、然後咧等屋企人瞓曬覺，你就自己再開電腦做嘢咁。所以你咪係犧牲咗自己嘅睡眠時間。 因為咧，都市人都話即係要爭取多啲時間去做一啲嘢咁樣，即係因為要等到平靜。做曬處理一世嘅公務嘅時候，可能已經好嘢啦咁樣。咁你亦都有另一個現象咧，就係話我見到好多打工仔，包括我自己啊，就儲曬啲假，希望一次過放一個勁長嘅、極長嘅假，去一個旅行，希望可以令自己冇咁攰啦，即係去放下假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是、當你去儲呢個假嘅時候咧，咁你前面嗰一年。點過呢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好希望大家啦，包括我自己都提自己， 會唔會當感覺到自己開始 overload 啦，即係開始覺得好沉重啦、好攰啦，俾自己放一日假去 plan 下一個活動？如果譬如屋企人都可以嘅，咁去出去玩一下咧， 嗯， 係啦，咁就即係呢一個都可以幫自己插到電啊，係適時去插電， 嗯， 即係做一個合適嘅時間。幫自己去諗一個合適嘅活動， 叉電呢個字用得幾好。 係啊，我就令自己做一個合理嘅活動，就係、是、要叉電 的。我係耐唔耐唔覺意斷一電， 跟住點啊？即刻砰砰咁樣， 坐下突然之間砰一聲瞓著咗。 係啊，秒睡係唔好嘅喎。 係啊。 咁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咧，當自己有一個 awareness， 有個察覺自己需要休息，真係俾自己休息。 嗯、 即係等於咧，啲人話：喂，我等到頸渴先嚟飲水咧，太遲啊、嗯！你要早啲去感覺到自己唔係近排真係有啲忙喎，有啲攰喎。就 plan 下自己會唔會俾，即我諗放一日假咧，公司應該容易批啲嘅。咁咧去 plan 一個比較合適喺合適嘅時間做一個合理嘅活動。今日咧 ，Sugar 咧就好想咧，因為得一日假啫嘛，咁又唔會即刻飛到啦。咁可以留喺香港幫自己插電咧、 嗯。 尤其是而家summer，其實香港有啲好嘅地方去郊遊樂一下嘅。 嗯 系啊， 咁幾好喎、 啊！係啊，同埋 咁可以 relax， 既 relax 同埋即係你知 ，Circle 中意食啦。咁、 啊、 有啲咩地方？ 你食少咗好多啦，而家 係啊，我而家 fit 咗係咪？食啲健康嘢咯。 你已經唔再 Circle 啦，塊面都 oval 變咗 triangle。 係咁咧，就有啲咩地方可以令到自己又可以去郊外吸下新鮮空氣啦？ 嗯 亦都想你哋咧運用翻自己個五感喎、啊。 嗯， 係啦、啊，眼耳口鼻。由從視覺啦，你聞下又聞到嘅，你又可以觸摸到佢嘅，用你嘅皮膚去感受一下係乜嘢呢？就係摘生果。 哦， 小白，我問你， 香港都有， 你知唔知香港而家呢一季夏天可以摘到嘅生果有啲乜嘢？ 士多啤梨。 撞鬼你啊！士多啤梨唔系呢一季嘅，你食开日本嗰啲，日本呢一季都冇士多啤梨啦，冬天嘢嚟噶嘛，士多啤梨。因为外国嗰啲有温室， 系 唔系？ 所以延长咗佢哋，但系咩？香港啊，你啊 简单啲啦，一个夏天你最中意食嘅 西瓜， 系啦， 香港 香港 西 瓜节噶 ，Oh no！ 香港本地嘅 摘西瓜， 香港本地农夫系有出 產西瓜 的，哇，呢、這个 好自如喎、啊，呢、這个摘西瓜，平时食西瓜食到索索声。如果能夠喺個地下嗰度，哇！成個 其實仲有好多品種添啊，香港種緊有啲好薄皮、 嗯、 細個嘅西瓜，仲、啊、有黃肉嘅。香港有㗎，因為我有一年都有去香港嘅西瓜節啊，係、 嗯、 香港本地嘅農夫啦，佢哋即係有機嘅農夫咧，佢哋會有一個每年做一個西瓜節，有唔同嘅品種喺一個地方去賣嘅。咁、 嗯、 你會見到就好似你頭先咁，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哇！原來香港係有。自己出產嘅西瓜，同埋唔係你講緊好大個成， 哇！即係香港製造喎。 係啊，咁我覺得值得支持嘅。咁仲有冇估唔估到夏天嘅生果？而香港又有，你平時冇去嗰啲村見到人哋嗰啲果樹嘅咩？ 龍眼 係啦，龍眼仲有咧？ 荔枝 係， 仲 有一啲新啲嘅 芒果啊， 同你都 friend 嘅，同你都 friend 嘅，同 我都 friend。係啊，因為你頭先你講日本生果咧， 咪士多啤梨一講啊， 唔 係 啊，佢講唔到， 跟住產生麥金， 唔係金都係比較厚啲 啊，金都比較厚噶啦。 呢、這個係好好味嘅，好甜嘅咧。 咩嚟㗎？開估啊！ 索索聲嘅咧。 你啊，蘋果 提子啊，原來香港 有提子㗎，原來 而家咧有農場咧已經係啊，呢、這個咧係真嘅喎。我有個朋友，我話説咧，即係香港有菠蘿摘嘅。咁我啱啱先去朋友嗰個果園嗰度摘完啦、 嗯， 菠蘿都係要夏天就要摘㗎啦。咁、 嗯、 咧，佢話俾我聽，佢食完有一次真係食完嗰個巨峰提子啊，掉咗粒核落去種。即係比較喺東涌啊、大嶼山一啲比較土壤，即係天然環境比較優越嘅地方咧。 嗯， 佢兩年之後咧，佢同我講話：我棵提子有果啦。 嗯， 咁喺香港其實係種到巨峰提子，有香韌，仲有一種叫做晚霞， 嗯、 我都唔識啊。其實即係有一啲唔同嘅品種嘅提子。 子，叫做香港有啲果园咧都可以摘嘅。咁咧就头先就讲啦，系咪好吸引啊？仲有我最中意嘅，即系比较 old school 啲嘅黄皮，其实我好中意食黄皮嘅，系啊，唔熟嗰啲唔食嘅，因为熟嘅先甜啦，唔熟就好酸嘅。咁我就想你哋去郊游嘅时候咧，无论小朋友好啦，即系同长者又好，屋企人咧，你去 relax 下，感受下你自己摘摸到佢，又闻到，仲可以即刻，即系你即刻摘完洗，即刻食。又感受下嗰個味道，我諗相信你去完呢一日嗰個叉電咧，你第二日翻工應該非常之非常之精神。 哇！即係其實我哋嘅就五官唔係五感啦，眼又睇到啦，咁手又摸到啲生果啦，即係好我哋好接觸大自然啦，又聽到鳥語花香啦，又聞到嗰種草青味或者水果嘅香氣。 正啊！ 其實真係各樣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壓力減低。 你攞到三個 R 走啊！就係、是、rest, relax 同 recharge。 Yeah， 係咪好勁啊？ 如果你同我去，可以攞多一個 R 添啊。 係咪啊 ？Robin， 好啦，今日到呢度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迅速靠近马珠江口一带。今晚本地风力将会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举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马鞍会在明日早上最接近本港，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到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受马鞍的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初时今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随着马鞍靠近，本港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一切所有的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和埋时值天文涨潮，低洼地区明日早上有机会出现淹没、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尽早完成防风防水浸措施。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夜晚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有涌浪。明日朝早沿岸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超新星2022，司仪李志刚、黄天仪、子豪、阿涉联同一众歌手高志伦、Anson Bean、施康桥、Des 余宗尧、Cloud 云浩影、邝星宇、Jamie 张天颖、达汪黄明德、泳仪，一齐嘉许10位展翅青见超新星。8月26日，伊利沙伯体育馆盛大举行，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二台话你知，睇咩睇得咁入神啊？ 我睇紧系咪应该去做糖尿病筛查 哦，好啊，因为糖尿病越嚟越普遍，而且早期可以系完全冇症状，而做糖尿病筛查就可以及早识别，早啲知道先可以尽快揾到治疗方法，可以延缓病情恶化， 以及令并发症不会出现或者是较迟出现。 我睇紧香港糖尿病参考概览，佢建议市民应该从45岁开始接受糖尿病筛查。若果有糖尿病高风险因素，例如直系亲属有糖尿病史、体重过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缺乏体能活动嘅人士，更加应该接受糖尿病筛查。 虽然你未够45岁，不过呢啲咁重要嘅资讯早啲知都冇坏啊！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糖尿病筛查嘅详情，可以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好、啊，可以了解个人嘅健康风险情况，咁就可以及早识别健康问题，以便及早治疗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话你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今餐由你发版啊， 咁不如嗌个炖牛骨汤、豉汁蒸排骨、椒盐鸡软骨同埋菠萝生炒骨啦、 啊。哦，但系点解咧？样样嘢样样餸都有骨嘅， 以形补形啊嘛，食多啲骨，骨骼咪强壮啲咯，冇咁容易骨折添啊。 吓，呢啲谬误嚟嘅啫，不如你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讲骨质健康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7:10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啊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8月24日啦，咁啊见到咧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咁啊即系有一个热带气旋咧就影响紧我哋啦，所以大家咧都呢段时间啦吓，要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嘛，多啲咧喺适时就为大家报道一下啲最新嘅消息啦吓，咁啊出边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元浩、小白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咯。咁啊，今日朝早坐喺我对面嘅咧就系交通组嘅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交通消息方面，我哋先讲讲出边有冇啲咩影响咧吓。 咁暂时都未有噶吓、因为而家都系天朗气清啊，今朝翻嚟都 系、哦、啊， 系啊，都仲系有阳光 哦， 系啊，即系冇落雨啦，系 啊，蓝天白云啊， 暂时睇嘅都几好啊。 暂时啦， 一阵间又打俾阿钟哥问一问出边 嘅天气，问下佢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冇错，当然我哋嗰阵时就5:00-6:00嘅时。咁、好啦，咁而家咧都系路面方面咧，都系嗰个樽颈位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嘅。咁另外讲翻，琴日咧荃湾西流过爆水管，哇犀利哦，啲水浸到几犀利。 系啊， 我几惊我屋企附近受影响，不过唔系远离好远嘅。 系，不过有阵时爆水管咧，题外话啦，我试过见过一次咧，即系街上面爆水管，卜一声咁样，哇，跟住 你听得卜一声啊？ 卜一声，我自己加 effect 嚟 嘅， 噗一声，你都听到劲啊！真系。 不过咧，我真系一行过一啲嗰阵时喺新界区嘅，咁啊有一个十字路口，咁啱附近有一个唔知佢边个位爆水管啦，咁佢嗰个真系变咗水柱。一升升上，哇！我真係有數，因為佢隔離咁啱有個多層停車場，咁我逐個數啦，哇！佢去到成四樓喎。 哇、哦！好大件事，嗰啲水咧噴咗啲車咧，啲車好 冇錯 啊！ 所以嗰陣時見到啲有啲警察咧、都圍翻條路啊咁樣，咁啊亦都即係擾攘咗一段時間，附近又搞到塞車咁。所以有陣時去到呢啲位啊，譬如我哋有陣時聽朝頭早爆水管，又或者啲情況係真係需要即刻去處理嘅。即係起碼你第一時間刪咗個水掣先。 係啊，咪啲水肯噴唔掂，又嘥水啦嗬。 係啦，就算嗰啲係鹹水都唔好啦。 都嘥啊嘛，都係水啊叫做。 係咪先？係冇錯。咁同埋你咁樣又影響個路面情況咧，係 啊，影響好大嘅其實。 係啊。 好彩依一個咧，佢刪即係佢雖然爆到周地都係好犀利啦，咁但係都要刪啦。咁但係好彩周圍嘅交通咧，琴日都有受影響，我知道，因為依條路都多車行嘅。喺荃灣嘅西流角路啊，西流角路爆水管啦，西流角路近住豪輝花園對出嗰段咧，仍然係全線。封闭嘅，咁九巴路线啦，32号 H、36、43X、49X 同埋龙运巴士 A31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啊就系西流角路啦，近豪辉花园嗰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另外啦，丽景嘅念祖街都系爆水管啦，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对出嘅启廉楼嗰段都系全线封闭。咁石荫嘅童子街咧，啲好耐噶啦，爆水管急收啦，系啦，咁童子街介乎礼石楼啦，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就系咁多啦。交通消息， 咁啊都系啲爆水管啦，咁啊冇办法嘅呢、這个，即系大家唔想，咁但系有时水管都需要维修或者换一换，咁咪老化爆冇办法咯。 系咁，听到我哋讲呢段路封咗嘅，咁你自己识得兜路行啦。喺荃湾附近嘅车主都应该知道噶啦。 系咁啊，隧道方面都正常啦。 系啦，咁都系啊，你同我补充翻，咁多条隧道都正常啦，冇错。 我见你今朝好似冇呢句嘅。 系啊，因为太正常唔想讲啊，你同我补一补，冇错，系正常嘅， 系都好啊，系。 系啦，咁而家就放紧暑假啦嘛，所以路面少好多车噶。 哦，下个星期开始就翻学噶咯。 系啊，一翻学就好开心噶啦，啲学生。 学生就系啊，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啊，或者识啲新嘅朋友仔咁样咯，都系好事嚟噶。 因为今年嘅暑假好短啫嘛，得一个礼拜啫嘛。我识个中学同学嘅朋友啦，佢就系得一个礼拜咯。咁你系咪啲小朋友？ 我小朋友都有两至三个星期嘅。 哦，你系嗰个系小学、 幼稚 园、 幼稚园嗰个上个星期已经翻学啦。 所以每一个级别都唔同。 小学嗰个就下个星期就翻学啦。 系咯，都系九月开学啦， 系啦，冇 错啦，大家都做足准备啦，系咪先？ 系啦，咁啊，但系记住翻学嘅时候都要准备定啲即系抗疫嘅措施啊，大家千祈唔好疏忽啊！如果唔系，一开学嘅时候咧，又一定啊，即系如果稍为疏忽，又会听到嗰啲新闻就系话咩啊，边间学校啊，边一边个嘅班别啊，咁啊又需要咧就系隔离啊，定系点样啊？咁我唔系好想听到呢啲嘅， 大家都唔想啊。 冇错啦，咁所以嗰个即系洗手啊，或者注意住卫生都好紧要。咁啊，每一日朝头早翻学嘅时候都要做定呢个检测就好啲。 系啦，一定要做添啦， 留意住自己身體情況。 你做咗之後，如果知道有事嘅話，即刻唔翻學嘅話，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 係啦，係啦， 影響其他人先係最大問題。 啱啦，唔好再將佢擴大咁樣。 嗯，冇錯。咁啊，講講下咧，我想同你講下小白。嗱，而家咧，我就講咗啦，早前已經係警方咧喺每一個區咧展開大規模嘅行動，咪打擊違例泊車嘅。 係。 嗱，咁啊係你都應該知嘅，定額罰款嘅制度之下咧，所有涉及停泊嘅車輛嘅交通罪行咧，例如雙黃線啊，禁止上落客貨車咧，就抄咗牌嘅，你都知道罰幾錢啦？ 320啊！ 當然你應該好少啊，覺得你好醒目、好乖仔啊！ 我係真係少嘅。因为有阵时我就算见到双黄我就一定唔拍嘅，因为双黄唔系话自己方唔方便啊，佢呢个位定系点样，我从来唔会谂呢样嘢。双黄线画得喺度咧，系因为即系嗰个位本身系有机会构成呢个危险。如果我架车摆咗喺度，然后后边可能架车突然之间我架车做咗盲点，佢撞落嚟嘅话咧，我就真系谂住一时之快搞到自己架车又造成一个交通意外，唔系话即系金钱上损失啊，系如果牵涉到即系生命财产，我真系、我好唔想啊。 冇错， 所以你画得双黄咧，咁咪黄格啊嗰啲啊，点都唔好拍。系啦，就唔好谂住探法，真系有机会影响嗰个道路安全嘅位嚟嘅嗰个。 係啊，咁所以嗰個千祈唔好諗啦。咁如果你話有陣時偷雞嗰啲位咧， 係啦，偷雞上落 都唔好諗啦， 都唔好諗啦。 因為咧附近冇停車場嘅話咧，咁你咪即真係行遠少少啦。咁如果就我成日都喺度講噶啦，如果係啲需要上落貨嘅，咁嗱呢個政府都要諗多啲喎。 係啊，見到呢個位就一就啦。 係啊，見到呢個位上落貨咁多嘅，應該劃翻多啲空間俾佢哋，等佢哋 方便 係啦，等佢哋輪流去到使用呢啲空間。 係有時見到佢哋咧搬住咁重嘅貨咧，要去好遠又好辛苦。 你估佢哋想喺禁區上落貨嘅咩？係咪先？佢哋都唔想 咁，你咪要配套咯。呢個世界咪要諗咯，咪啲官咪要用個腦去諗嘢咯。 冇錯啦， 令到大家舒服咯。 大家想多啲。 違例泊車人都知啦，咁但我想問啊，你應該未試過嘅，你有冇試過咧？違例泊車之下咧？被警方拖走了你的車， 這個真的沒有。 哎 ，touch 大家嚟時冇嘅，冇嘅。 係啦，呢、這個真的沒 有。係啊，真係冇喎！你知唔知真係胡亂泊車咧？你當然啦，係好危險嘅。 嗯。 但係後屘我查一查之後咧，我都係未試過，我先生都未試過嘅。咁、原來咧，香港咧係有四個汽車扣留中心嘅、 哦。四個咁多 㗎。之前係得小河灣一個嘅啫。 啊，小河灣呢個聽過，咩小河灣車廠咁樣。 係啊，得一個啫。啊，原來而家有四個，因為琴日揾資料先知道啦。鰂魚涌、九龍灣同埋大欖涌有四個汽車扣留中心。 九龙湾、 大榄涌、 九龙大榄涌 同埋小河湾， 小河湾 以前咧就好麻烦嘅，原来、以前啲车主咧就要首先咧喺交通意外调查组报案室度、其中一个counter 度咧就交咗你嘅拖车费同埋储存费先，即系你要去报案中心搞一轮手续先嘅。咁之后咧好啦。俾咗收據你，搞掂曬所有嘅手續咧，先至再可以去扣留中心度攞翻架車。咁樣喎， 哇， 係啊，好麻煩。 而家就方便好多， 而家方便好多啦。當然係唔希望咁咪方便啦。而家方便好多原因咧，就係咧可以直接喺嗰個汽車扣留中心度俾錢， 哦， 就唔需要再喺警察個部嗰度又要報案啊，又要搞一輪手續啦。咁就方便好多，係咁，但係當然都唔鼓勵啦，依樣嘢係咪先？咁啊，你知道啦，除咗要俾張牛肉乾嘅罰款咧，佢哋仲要俾埋咧 移車 費同埋全收費。 哦、 有兩樣嘢嘅原來，拎翻架車咧，你唔係以為咁容易啊，三樣嘢要俾啊，牛肉乾啦，同埋移車費同埋全車費嘅，咁你可能會問啦，拎翻架車咧要幾多錢啊？我就上網咧就 search 到啦， 好好好詳細啊， 係啦，嗱，私家車、的士、傷殘者嘅車輛、小巴、輕型貨車、電單車、機動三輪車，即係限重量係5.5吨以下咧，560蚊， 係。 560蚊啦，依系移车费用，即系你叫佢拖走嘅车费用。 拖走架车就 560蚊。好啦，中型货车，我俾啲巴士就唔会啊。不过佢可能即系中型货车同埋5.5吨至24吨以上嘅车，1280。 哇！ 拖走你嘅车1280啊！哇，重型货车仲犀利啦，重型货车即系包括埋拖车其他嘢啦。哇，24吨以上嘅3210。 哇！ 咁你話啦，就係、是、呢三個價錢咯，5601280321010。但你要記住，你拖即係佢如果拖咗咗架車之後咧，你唔去攞咧，每一日嘅存放費咧係172蚊。 哦，仲要再每日計喎呢個。 係啊，每日172蚊㗎。咁所以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咯，即係盡量真係唔好違例泊車，俾警方拖咗架車去呢個扣留中心咯。但係咧，原來咧，你唔好諗住，嘿，我有錢啊，我唔攞翻架車，咁你真係大件事啦。原來咧有條法例咧係規定咗嘅，14日之內你唔攞翻架車咧，佢會充公嘅。 哎呀， 嗱，呢個要留意啦。係啦，今日琴日問清楚咧，佢話有條法例就規定㗎啦，14日之內咧你唔攞翻架車咧就會充公。 哇！ 咁所以你唔好諗住將架車擺喺度，車172蚊每日存放費 啊咁樣， 唔好俾得起啦。其實第一就唔應該。違例俾警車，唔係警車，俾警方拖走咗你架車咯，係咪先？咁同埋你唔應該咁樣做咯。你知道其實好危險啊！你咁樣係造成嚴重嘅阻塞，亦都引致到路面非常之危險嘅。 係啦，咁大家留意住呢個嚇罰則啦嚇，咁啊盡量都係唔係盡量係一定要奉公守法。 係啦，好似小白咁咪乖咯， 啲車泊翻喺啲應該泊嘅地方啦， 係啦，唔好喺汽車扣留中心啦。 好啊，唔該曬啲電話，好詳細啊，哎呀，帶曬啲知識落袋，唔該曬。天氣方面問問鐘哥先，早晨鐘哥。 又系我啊，小白。 早晨啊，系啊，今朝老时辰出现啊。 系啊，系啊。所以讲下咧，个天气咧，正话 Didi 问系点样啊嘛。 系啊， 样样都有啊。 嗱、哦， 有蓝天，有白云，有灰暗暗嘅天， 系， 亦都有啲即系好大嚿嘅黑云。 系。 正话翻嚟嘅时候咧，喺九龙塘附近，连耶稣光都见到。 哦、啊，咁犀利，真系咩都有、啊。 咩都有啊！只要你去抬头望天咧，唔同嘅方位俾到你唔同嘅享受啊。 嗯。 不过咧，就风咧就欠逢啊，反而而家咧就真系。好停啊！就系嗰啲咩打风之前咧、 哦， 风雨欲来之前嗰种嘅感觉， 嗰种闷热啊，嗰种焗啊，系嘛？ 系啊，即 即係一定有啲靜止，咁你先至感覺到之後嘅動感啊嘛。 哦，係。 所以大家真係唔好掉以輕心。 冇錯，咁同呢個風係咪即係嚟唔嚟到有冇關係咧？咁大家去到自己都揣摩一下啦嚇。 但係都不妨咧做好少少，即係而家開始咧做好少少嘅防風措施先得咁多位。 係，咁啊黐下啲膠紙啊嗰啲又穩陣啲啊，天文台都講曬㗎啦。記住遠離岸邊啊！即系唔好怪我成日喺晨光嘅时候讲呢一句说话，因为我都仲有阵时都唔开心啊！睇到啲新闻就话，诶、哎，可能即系又系啲出咗海啊嘅问题啊，发生咗事故啊咁样，所以都成日都有提，千祈一定要记住，天文都讲晒远离岸边，大家就唔好去啦，好冇？ 系啊，系啊，吓、啊！ 好，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唔该晒，钟哥。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初时大致天晴，咁但系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稍后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进一步增强噶，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以及有涌浪。咁啊，明早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一路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我成日都听人哋讲咧，中医就可以帮手减肥啦。吓、啊，咁到底中医有冇美容嘅范畴嘅咧？ 当然有啦。嗱，因为咧，其实譬如我哋好出名嘅慈禧太后都好爱美嘅，咁佢好靓咁样咧，有好多药膳啦，有好多用中药整成嘅一啲，譬如系一啲面霜啊，又或者系一啲进补嘅食物啦，咁啲大家都好听过嘅，或者历代一啲嘅妃嫔啦，佢要保持自己嘅容颜要靓，咁离不开。都要找太医的嘛，太医当然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去令到呢、这些妃嫔啊女士的 keep 得比较漂亮，所以呢中医美容呢绝对是很在行，也都很有经验和历史的。 嗯，但我幻想得到的呢是即是可能在进补方面啊，或者在选择食材方面可能调理一下，咁令到自己容光焕发啲啦。其实呢，如果讲到美容，中医方面有啲乜嘢嘅方法嘅呢？ 好多时呢好着重一个即係女为悦己者容啦，咁我哋好即係都会介意自己嗰个容貌啦。一望嘅第一样嘢就望个样先嘅，係咪个样呢要显得呢即係白里透红喎、哦。咁呢一样又冇有咁多皱纹喎、哦。呢一样嘢就离唔开呢就係个脾胃啦。个胃经呢特别系呢喺块面嗰度呢系特别系好明显嘅，由呢个眼落嚟啦去到嘴角啦嗰啲呢。咁呢同埋呢个下巴嗰啲位置呢都系一个胃经嗰、那个即系循经嗰个路线嚟噶。咁如果呢嗰、那个脾胃唔好，尤其是嗰、那个譬如我哋呢消化唔好啊，食得滞咗啊，或者好油腻嘅话咧，好多时咧我哋咪会生暗疮噶，系嘛？咁就系喺啲下巴嘅位置啦。嗱，呢一啲咧正正就系嗰个胃经咧去jam 机啊，有啲湿热啊，或者一啲湿滞嘅情况咧，我哋就会可以咧喺嗰个胃经度反映到、哦。咁所以我哋要靓、哦，咁第一样嘢，我哋梗系要脾胃要健康先啦。其实睇下咧嗰个脾主肌肉、哦，咁所以咧我哋咧嗰个面部嗰个肌肉唔好松弛，我哋脾胃就一定要强壮。强壮嘅话，起码我哋唔好咁快啲肌肉去掟啦，又或者咧嗰、那个lift 晒啊，哇，好瘦削啊，落晒型咁样啦，精神比较饱满啲咧，呢、这个都要脾胃咧系要好噶。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即系我哋女士咧，好多时咧，我哋要着做一个按摩噶。其实慈禧太后咧有一个按摩器咧，系一个用玉做一啲嘅按摩咧，去推嗰、那个我哋嗰个面嘅。咁咧都系好好嘅，因为我哋面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嘅穴位。咁我哋几时要令到嗰个脾胃或者其他个面上面其他嘅经络要畅通咧？自然咧就可以咧去通过咧我哋去推啊按啊咁样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呢一啲嘅即系按摩面部嘅一啲嘅器材咧都可以使用嘅。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我觉得都离唔开咧就要出汗啦。因为出汗咧正正系我哋咧嗰个身体将唔要嘅排出嚟啊。咁所以我哋适量嘅出汗系好重要噶。咁譬如咧，我哋点样去出汗法咧？当然就少不免就系晒太阳啦。咁而家咧都找紧一个夏天嘅尾巴啦。虽然已经系处暑啦，咁就系一个即系话暑气已经差唔多完啦，即系 我哋都留意到啦，其實嗰個天氣咧已經咧早晚嚟講咧係冇之前咁翳焗嘅。咁我哋呢排翳焗啲有機會就因為係打風啦。咁所以咧，我哋把握時間咧做多啲運動啦，出多啲汗，所以入邊身體入邊嘅寒氣啊，唔要嘅排清咧，咁對個脾胃都有幫助嘅、哦。 嗯，所以其实咧都不外乎系话咧个体质影响个外在先，即系如果入边嗰啲嘢咧全部都运行得畅顺啊，个人咧又调理得好，保养得好嘅话咧，你自然个外在咧都容光焕发啲啦。 系啊，嗱，譬如咧，大家都成讲黄面婆，黄面婆啊嘛，因为咧，譬如咧，嗰、那个颜色就系黄色喎，我哋可以咁样幻想嘅，即系黄色嘅一啲嘅营养咧，我哋就入脾胃嘅。咁如果咧个脾胃比较虚弱，佢食唔到，即系包纳唔到呢啲嘅黄色营养嘅话咧，咁好容易就系咧浮咗喺我哋嗰个面色嗰度见到啦。咁所以咧，我哋唔好做黄面婆咧，第一样嘢都脾胃都要健康噶。咁喺飲食嗰方面咧，我成日都提大家啦，生冷凍嘢嗰啲就梗係唔好食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中醫都有一啲咧好好嘅一個美容嘅方法嘅。咁大家有時咧都會可能用到啲cream 啊、搽面霜啊、做下面膜啊咁樣啦。而中藥咧，其實有一個咧就叫七白粉咧，即係對於咧我哋咧美白咧好好嘅。咁大家而家都成日話要防曬啊、驚有斑啊咁樣。咁其實七白粉咧係有咧七種咧。即係我哋白色嘅中藥係磨成粉嘅，有白術啦、白芷啦、白及啦、白劍啦、白茯苓啦、白灼啦等等啦，呢一啲加埋啲珍珠末咧，即係佢哋撈埋粉咧，咁其實加埋少少水咧就可以去敷咧嗰、那個，或者加蜜糖咧去敷面嘅，咁咧呢一個咧都有一個美白嘅功效噶。 嗯，珍珠粉咧，我以前都试过用噶吓，估唔到原来而家咧真系得到中医嘅认证咧，真系 work 噶、哦。 哇，珍珠末好嘢嚟噶，因为珍珠末咧，其实佢喺小朋友嚟讲咧就有定惊嘅作用啦。咁当然我哋唔好立乱试吓，我哋需要医师去处方啦。咁而咧喺外用嗰方面咧，咁亦都系有呢一个美白嘅作用啦，美颜嘅作用噶。咁所以咧，即系珍珠末系好嘢嚟噶。 嗯，咁今朝咧同阿 Terry 讲咗咁多关于中医药美颜嘅嘢啦。各位女士们咧都可以嘅，即系如果夏天咧晒黑咗，又可以试下美白啦，或者可以把握啲机会咧，学阿 Terry 话斋，做下运动又好，或者食得清淡啲啊，食得好啲咧，又可以令到自己体质有所改善，排晒啲寒气同埋啲虚出嚟咧，到时过冬嘅时候咧，更加容光焕发，个人睇起上嚟都精神啲，特别靓噶。 系啊，健康先至会靓噶嘛。 嗯，好啦，咁啊，今朝同 Terry 讲住咁多先，唔该 Terry， 唔客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中意佢用咩语言同你 say hello 先？ 继续做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ma ra ma ra， 咪争转咪路。OK， 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歌词入面出现咗唔同语言嘅你好，因为阿田觉得要快乐，首先自己都要行出第一步，挂起微笑，向身边嘅人甚至唔识嘅人讲声 hello。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泽田自己一手包办。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泽田你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1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预料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到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香港今日初时大致天晴和酷热，但随着马鞍靠近，本港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官网发出安全警报，敦促美国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警报指出，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日对乌克兰民用设施和政府机关设施发动袭击， 敦促美国公民在安全情况下立即透过陆路交通离开乌克兰。又说目前乌克兰局势非常不稳定，可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恶化。8月24日是乌克兰脱离前苏联管治的独立日，亦都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整整半年的日子。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局早前已经下令禁止民众在星期一至四举行集会等公共活动。东部哈尔科夫州亦都在这个时期戒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韦伯太空望远镜捕捉到木星的最新相片。相片由设置了专门红外线雷光片的近红外线相机拍摄。由于肉眼看不到红外线，所以接收到的光会被射到可见光谱上，再在科学家合作之下将有关资料转化为图像。行星天文学家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名誉教授德佩特形容新图片超出预期，因为可以在一张图像之中见到木星、木星光环、微小卫星甚至一些细节。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19.2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带。今晚本地风力将会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马鞍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到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受马鞍的下沉气流影响，香港今日初时大致天晴和酷热，但随着马鞍靠近，本港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同时值天文涨潮，低洼地区听朝有机会出现淹浸和海水倒灌，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尽早完成防风防水浸的措施。预测初时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和有涌浪。听朝早沿岸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正在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咧，因为爆水管需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另外喺丽景嘅念祖街都因为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廉楼一段都系需要全线封闭。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的交通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由高音饰演的秦风是猎豹突击队大队长，他为人有大局观，而且很聪明。不过他对个人主义的士兵非常反感，但他对燕破岳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今集四通八达，我哋先去视障人士就读嘅深光学校，了解佢哋嘅视觉艺术堂教啲乜嘢，再去基督教怀志服务处探望不凡艺术家纸糊高手刘素仪，睇下佢点样塑造出活灵活现嘅动物公仔。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留意星期六晚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讲讲而家嘅天气先啦。 系朝头早嘅时间啦，出边天气方面啦，初时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酷热嘅。 系啊，因为有两样嘢挂咗啊，一个系酷热天气警告喺度。另一个一号戒备信号都喺度， 系啊，咁所以即系天气方面咧，就可能比较上系变化不定。 系 啊, 啊，你知唔知仲有咩喺度啊？ 仲有咩啊？ 就系梁荣忠同埋白元浩都喺度， 梗系啦， 仲、有 Barbie 都喺度。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小白。 系你好啊， 点啊？ 喂，我想话咧，你哋自己咧有冇租屋住嘅经验，或者放租俾人嘅经验咧？ 梗系有啦， 我就租屋住嘅经验就有。 因为我两样都冇啊、即系我未试过租屋啦，亦都未试过放租啦、我都希望我将来有能力可以即系放下租嘅。不过咧，我自己咧最近见咗有啲嘅新闻报道咧，我就觉得有啲担心嘅。嗱、通常咧，我问开身边嗰啲咧，租住一啲地方俾人嘅朋友咧，或者有时都会，我有啲 friend 都系做地产经纪嘅。咁、我都问下佢哋，喂，有冇啲特别嘅故事啊？即系例如系啲租客啊、业主嗰啲咧，嗱，正面嘅居多嘅，好、多都系话好好啦，揾到啲好租客啊、好业主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最近咧睇到新闻咧，我觉得呢一件事咧都嗱，我唔知道会唔会其实都偶有发生啦。咁、但系咧的而且确咧睇到个报道嘅时候咧，系几令人惊讶嘅。但系咧嗱，通常如果你有过租屋住嘅经验咧，咁你都会知道，譬如你入去睇嗰间屋嘅时候咧，咁佢会讲清楚俾你听，间屋入边嘅装置系点啦，譬如话包唔包埋电器啊，或者里面嘅灯光啊，那个间隔系点啦。咁、通常如果话个租客有啲咩要求咧，咁可以同个业主再洽商啦。咁、可能有啲嘢想要，或者想保留，或者有啲嘢想佢搬走，咁通常都会有呢个过程噶嘛。好啦，咁最近咧，我睇到呢一个报道咧，就系话咧，有一个业主咧就租咗间屋，嗱，佢同嗰个租客嘅关系咧，本身系都几良好嘅，即系会沟通啊，都会即系定时都可能会即系睇一睇到佢间屋入边嗰啲情况咁样啦。咁我觉得都算好良好啦，因为好多时都系话，租咗俾佢之后就唔知入边发生咩事噶啦嘛，咁。好啦，咁於是乎佢就一路都好放心咯，我覺得 OK 啦，租俾你都好穩陣啦，好安全啦，咁。咁誰不知呢，去到租約期滿咗，收返間屋之後呢，先至發現呢間屋嘅裝置呢，同佢本身即係同開嗰個嘅租客溝通嘅時候呢，收到嘅嗰啲片段啊、圖片呢，完全係唔一樣嘅。 咁佢啲完全唔同先。 系啦，嗱，点样唔同法呢？首先第一个，我谂业主最肉赤嘅咧，就系全屋嘅家私电器全部唔见晒啦。 吓、 即系佢本身系有雪柜啊，有冷气啊，有厨柜啊，有煮食炉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配套啦。即系嗱，我睇佢个图片咧，佢本身系一间咧都装修得几靓啦，同埋都即系样样嘢都一应俱全嘅屋嚟嘅。即系起码你会觉得入到去就住得嗰一种啦。咁你会幻想到入边即系乜嘢家私都有齐噶啦。好啦，但系咧。 到睇佢最嬲尾佢收翻间屋嘅时候嗰张相咧，系咧啲柜咧本身佢系双入墙柜嚟嘅。连啲柜都俾人拆， 入墙柜又冇理由攞走埋噶， 咁啊好明显就系破坏啦， 呢个破坏啦， 高得噶咯， 系啊，嗱，你讲得啱啦，我就系同意呢样嘢，佢全心拆走，因为嗱，你话你搬得走，我当你一个细细嘅柜都话啦，你咁大件嘅橱柜啊，连嗰啲咩星盘啊、炉头啊嗰啲咧，都俾人拆走晒，即系间屋咧变吉屋啊，嗱，佢系除咗咧个浴缸冇拆走之外咧。佢成间屋基本上系充满住啲窿啊，即系你知冷气机拆咗，其实都有个窿噶嘛。咁照计你都应该伤翻块玻璃或者剩啦。咁佢连呢一个步骤都冇嘅。咁啊，嗰啲电视机啊、雪柜啊、其他嗰啲电器就不再话下啦。咁啊，令到咧嗰个业主就好崩溃啦，即系吓，点解间屋变咗咁样嘅？咁样啦。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嘗試去聯絡翻嗰個租客啦，即係咁，佢一定會了解一下到底點解我間屋變成咁啊？係咪有啲咩誤會啊？會唔會係你記錯咗嗰啲電器係你自己帶嚟㗎咁樣啦？跟住一問之下咧，個租客就話啦：哦，其實咧我都唔知道點解嘅，因為咧我已經有一段時間咧冇去嗰度住㗎啦。嚇嚇，係啊，嗱，佢聲稱咧 租上租， 租上租啊。 系啦，然后佢就话诶、哎，但系咧，我条锁匙已经俾咗我个 friend 噶啦，咁，咁我 friend 之前上去住咯，咁佢仲要话，我自己啲嘢都唔见晒啊，我自己啲手提电脑啊，私人物品啊嗰啲咧，都唔见埋噶啦，咁， 冇噶，佢自己上身噶， 吓， 佢嗰边冇做，即系嗰个佢签租约嗰个上身咯， 系啊，因为正常一份 效力噶嘛， 系啊， 翻晒噶嘛， 系啦、啊，因为正常一份租约咧，就一定会有条款就写咗你唔可以租上租噶嘛， 系咪先？系啊，犯多一样嘢添啊， 系咯。 嗱，佢咧就冇话佢有收佢个 friend 租嘅，但系佢就即系声称话诶俾咗间屋个 friend 住咁样啦。咁然后咧仲出事埋咧话诶嗱，我都报咗案噶啦，因为咧即系我都已经寻求咗一啲嘅警方嘅协助啦。我自己啲嘢都唔见晒啊，咁就令到个业主咧就觉得啊好无助喎，咁点算咧？咁其实呢个即系事件咧，佢哋自己而家都仲处理当中嘅。咁但系咧就真系令我意识到，其实咧都唔好话谂得咁简单。有时你咧租完间屋之后咧，即系嗱，你譬如好似呢个咁样啦，个关系咁良好嘅，明明一路都有时话影下自己间屋嘅装置俾你睇下，我最近又添置咗啲乜乜物物啦，咁或者话啊，我就嚟住完你间屋啦，不过都 keep 得好新净，都真系有发呢啲照片啊。各样嘢咧，去同佢讲喎。如果唔系去到收楼嗰一下咧，其实咧有时做业主咧都真系几无奈同埋几被动，即系你唔会知道佢入边发生咩事咯。哦，都几危险、啊。 嗱，当然啦，你租楼俾人咧有好多即系着数，咁诶，即系成日都话人哋帮你供楼 啊 嘛， 系 嘅， 系啊。 咁就调翻转头，你都要承担某种程度上嘅风险嘅。 嗯， 所以咧，你租楼俾人咧，我哋成日话有七个字喺口啊嘛。 嗯。 千金难买好租客， 系啊， 你好难揾个好租客嘅。嗱，如果你揾到个好嘅话咧，我成日都话平啲租，留住佢，因为咧，譬如佢准时交租啦，住得奇奇理理啊， 系啊， 我哋悭好多嘅。你揾着个舐气嘅，我每隔当你一份租约两年，我每两年装修一次，每两年揾一次，你唔系即刻紧接到噶嘛，你中间可能要蚀一两个月，嗰啲都系钱嚟噶嘛， 装修又系钱， 装修又系钱，你搬出搬入又系钱啊嘛， 系咯，麻烦噶嘛，系啊，系啊。 你一听人听得出咧，钟哥系一个好好嘅业主啦。因为咧，我都有听过咧，有啲身边嘅朋友嘅经验就系话咧，即系当初出嚟租屋嘅时候咧，冇乜经验啊。咁佢睇嘅时候咧，通常咧，即系如果through 啲地产经纪去睇嘅时候咧，咁通常经纪都会想促成个生意咧，梗系会标榜嗰间屋嘅优点啦。咁佢未必会个个都即系提醒你到底间屋有啲咩缺点啦。嗱，真人真事咧，我个朋友咧几个月前发生嘅啫，佢就话说咧就租一个地方啦，想咁于是咧佢就即系因为好心急想搵地方搬嘅，系因为佢上一个业主突然之间就冇个地方俾佢住啦，咁于是佢就急住搵地方啦，咁当其时咧佢都真系睇中咗一个地方，即系OK 啦，叫做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咁样嘅感觉嘅，谁不知咧当所有嘢促成晒之后咧。先至發現原來咧，間屋有一個好大嘅漏洞，係佢自己睇嘅時候睇唔到啦，而呢個經紀又冇提醒嘅。 漏水啊咁樣。 唔係，嗱呢啲咧佢都有 check 喎，即係有開下水喉啊，有睇下啲燈啊呢樣。 最驚其中一樣要睇嘅就係咩咧？就係你真係有陣時你去一個新嘅單位嘅時候咧，最好有陣時橫風橫雨上去。 因为啲系、哦、啊，有阵时系啊，啲窗口有冇位渗漏啊，冷气机位嗰啲闻得好唔好啊？其实真系要靠你晴天上去，其实睇唔到。 租楼我经验好多，即系我做租客。啊哦、我阵间阿 Barry， 你讲埋你一个有啲咩嘅异样先，我阵间讲下点样做一个租客。 我个朋友呢间屋咧系即系想租嗰间屋咧，最大嘅异样咧就系、是、我听完之后我都谂唔到有啲咩解决嘅方法。嗯就是全间屋系嗱，全间屋厅、睡房、任何房间夹埋，只系得一个电掣位。 哦， 吓、啊、你饿啊？你解决到咩？你觉得全间屋得一个电掣位、啊？ 唔系佢无限拖板咯，不过就危险啫嘛。 系啊，我惊佢唔够力啊。 系啊， 一个电掣位唔通由厅拖入房，由房再拖去隔篱。 系啊，即系你开个灯咧，你就唔好开呢样啦，开嗰样就唔好开嗰样咁样咯。 系啊， 即系你 开 咗风扇，同埋掹咗个掹咗， 同埋插电咧，永远都好难插得满噶啦。 系啊， 系 啊，咁 啊 公司插， 搞唔掂、啊，一个电掣位点算啊？跟住我个朋友就、即系佢睇嘅时候，佢冇留意呢个问题，因为佢谂都冇谂过一间屋到只一个电掣位啦。咁、然后到佢最嬲尾即系发现嘅时候咧，佢就系上去度尺嘅时候发现，诶，点解全部都冇电掣位嘅？咁点算啊？咁然后咧就最嬲尾就问啦，即系话会唔会可以搞佢啊？点住啊？得一个电掣位咁、样啦。因为你插咗个冷气，你已经其他乜嘢都唔使开，你唔可以一路睇冷，即、就、系、是、一路开电视一路量冷气啦。咁、因为其实一啲高即需要高用电量嘅电器咧、用拖板咧都好容易烧嘅，有时即你都明啦。而家啲电器嘅用电量有时都唔低，同埋咧，如果你要持续地开，嗱，譬如你冷气或者电视，你都要长开一段时间嘅话，咁你不能够拖板搏拖板噶嘛。同埋你都幻想得到冷气系喺高嘅位置，除非你将所有嘢吊高晒啦。如果唔系，其实你都好难将条线拖咁远。 系噶，系唔方便，亦都冇乜可能添啦。即系如果搞到咁样， 点咧？系啦，于是乎我个朋友最嬲尾就唯有忍痛咁样塌咗钉咯，因为真系搞唔掂啊。 哦，咁佢自己佢睇嘅时候，佢唔睇清楚 啦。呢个佢自己疏忽冇办法啦。 系啊， 买咗个教训咯。咁我觉得，有时都系，即系我都同佢讲，你都要经历惨都学到嘢咯。 不过我话咧，即系譬如我即系正话话，我一个好嘅业主，咁其实我更系一个更加好嘅租客嚟嘅，因为以前我成日租楼住噶嘛，即系经常搬咁样。睇楼咧，即系如果你租之前咧，有几样嘢最好做咗。譬如话你通常日头睇楼噶，最好咧，如果你对嗰个摊位有心仪，即系喜欢嘅时候，夜晚睇一次。 系， 好天睇一次， 落 雨 睇 一次，你就睇到晒究竟呢间屋齐唔齐整噶啦。 夜晚有啲咩睇到咧？如果夜晚嘅话， 夜晚就睇第啲嘢啦嘛。 月份最啱啊！咁 呢样讲笑啫，其实你睇下附近啊，即系嗰个环境啊，夜晚你嗰个单位你中意啫，附近环境夜晚系点先？ 会唔会夜晚行嘅时候又心慌慌啊？ 系啦，街灯齐唔齐整啊？人流点样啊？啲譬如嗰栋大厦嗰啲灯系点样啊？即系你日头睇唔到噶嘛，夜晚你就睇得一清二楚，因为你住咗入去之后，你唔系净系日头喺屋企啊，夜晚都会噶嘛。 系啊， 咁好天落雨就好明显啦，有冇漏水嗰啲噼里啪啦，就更加清楚啦。 系啦，咪电掣又系一个好嘅提醒， 电掣又系啦， 同埋睇下佢嗰啲咩煤气喉啊、电啊嗰啲啲标位啊。企唔企你啊？会唔会人攞紧电啊？呢啲都试过噶。 不过即系奉劝咁多啦，如果你真系睇咁多次咧，即系好天落雨，夜晚日头睇四次，睇完之后你唔租咧就大件事啦。 如果睇完之后唔租，应该会长期眼眉条 啊。都系嘅。 系啊，好啦，咁啊再讲啦一阵。 好啦。 怕只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桌，空了的份延长，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 7:13嘅时间，黄明德一首嘅歌曲嘅《没有穿校服的日子》，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系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而家31度嘅气温啊，吓咁啊，而家都话到有个热带气旋附近啦，咁啊叫咩名啊？ 马鞍山 个山字又冇嘅，马鞍咁样系啦，马鞍。喂，即系睇翻咧，其实而家我哋有一个新嘅叫做热带气旋个名咧，嗰个名录表啊，其实就喺2021年嘅1月1号咧又再生效。其实因为佢update 过，点解要 update 咧？因为可能之前嗰啲有啲造成一个都幾巨大嘅災害，咁啊慢慢剔走佢啦。因為一有大災害嗰啲咧，咁就會除名嘅。 係，我記得天鴿啦， 係啦， 冇錯啦，呢啲應該 除名噶啦， 收埋啦， 係啦，收埋，亦都唔想佢再出現嘅。咁所以咧就會再揾個批。咁其實喺上年2021年1月1号嘅時候咧，又再有一個叫做新嘅表啊，即係西北太平洋及南海熱帶氣旋名字。咁好簡單，呢啲咁嘅名錄咧即係公開嘅。香港天文台就一揾就揾到噶啦，咁其實你話香港方面咧，咁亦都有一樣係有份提供呢個名字啦，咁亦都有接近14个嘅地區城市咁樣去到提供呢一啲嘅名字嘅。嗱，香港其實馬鞍山即係今次就用咗馬鞍去到做呢一個代表啦。另外咧就仲有咩？譬如鴛鴦啦，萬宜啦，鴛鴦係因為咩咧？即 係飲嗰杯啊！ 冇錯啦，飲嗰杯萬宜啊，萬宜水庫啦，鳳凰。 凤凰山啦、 啊，系啊，凤凰山啦、啊，彩云 村啦、 啊，应该系啩？马鞍就马鞍山啦、啊，咁样。 彩云村咯、 啊，应该系彩云村嘅，除非佢有啲特别嘅意思啦。好啦，咁但系睇翻其实其他地方咧、 啊，地方即系地区佢系冇嘅， 地区冇啊，可能 铜锣湾会唔会叫做铜锣咧？ 铜锣咪俾铜锣烧啲人会谂。 哦，又系、啊。咁如果系西湾河会唔会叫做西湾？ 西湾 咁又好似唔系几好听啊。 系啦， 好彩唔系用呢个啫。 系啦， 如果用呢个咧，去到小西湾咧就好难叫。 系啦，又系啦、啊，所以佢哋谂过度过咧，就变咗由而家呢几个名咧都喺呢个名录入边嘅。好啦，咁我哋又睇翻其他地方咯。好，譬如中国咧亦都有出，梗系有出佢哋嘅名啦。好啦，其中有啲咧就会附有一个叫做传奇人物色彩嘅。木兰 木兰 啦，系啦，或者花木兰花又得， 花木兰都得吓呢个趣字。另外咧就杜鹃，杜鹃就真系花啦。 嗯嗯， 其实仲见到银杏啊、海葵呢啲嘅。咁其中一个咧就见到啊风神。封神呢、這个 封神榜会唔会咧？ 哦，系啦，可能封神榜都有关系、嗯，但又有可能系同即系嗰个即系佢哋传说嘅嗰个封神，亦、嗯、都有啲关系。咁所以咧都系用翻当地色彩嘅，或者系当地嘅地方啦，或者富有当地文化，甚至乎食物咧，都有机会咧喺呢一个嘅叫做排行榜上面咧就出现嘅。咁、 嗯、 你见到譬如嗱啊澳门啦。澳门咧真系有啲系地标嘅，呢个咧三巴即系大三巴啦，嗱有啲系昆虫蝴蝶啦，系、 嗯、 啦，咁会唔会有啲地方系同蝴蝶有关嘅？澳门咁呢个嗱，即系 会唔会有氹仔啊？ 氹仔又冇，不过佢有蝴蝶啦，佢仲有黄蜂， 嗯、 都系啲昆虫嚟。 点解佢哋唔叫赌场呢？即系澳门最出名系赌场啊嘛， 系咯， 赌场打到嚟啦，咁样 扫晒佢。 掃 咁个扫晒帮边个咧？帮阿庄定系帮闲咧？ 呢个帮个庄啊嘛， 扫晒咁样啊！仲有一啲譬如梅花啊、烟、嗯、花啊，都有喺度嘅。咁、 嗯、 啊，其中咧有啲譬如其他地方嘅咁啊，另外中国都有嘅，因为佢咧就排完之后会就可能再俾第二批嘅名字。譬如中国咧有啲即系传统色彩啲嘅，譬如悟空啦、 嗯、 白鹿啊、海神、电舞，好啦。电舞咧都系要提一下， 嗯、 逢亲咧，我觉得改呢啲叫做风暴嘅名字咧，有一个角度咧用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啲。佢小心啲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好希望用一啲叫做有叫做神话色彩嘅人物嘅时候咧、嗯，如果太过牵涉到譬如天气嘅话咧，咁我觉得用嘅时候咧就要特别小心。 点解啊？ 因为好容易咧会有霸气，嗰、 嗯、 个霸气咧就即系如果嗰排就大家喂都已经有几个风打，仲要有个咁霸气嘅名字出现嘅时候咧，大家个心系容易慌。 我以为你话咧个天神喺度睇啊，喂你都冇征询过我意见， 咁又系 用我个名起到似你， 咁系咪应该发丧礼啊？跟住 系啊，应该俾个 credit 啊。 系啊，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譬如海神都已经系啦，咁你卷晒啲海出嚟或者卷晒啲水出嚟都唔系好事啊。你有时见到水龙。卷咁样都惊惊，咁如果你话有一个叫电舞，咁啊电舞系边位咧？咁啊电舞同呢个雷神咧，其实就差唔多嘅。啊，根据翻呢个中国嘅神话传说咧，佢就系雷公个老婆嚟嘅。 嗯，电舞啊嘛， 电舞系啦。咁所以咧，你话即系去到呢啲位咧，就平拎白冷咁样咧，其实你都唔好话唔惊啊。 系啊，所以雷公同电舞真系两夫妇啊嘛。 系啊， 系啱噶， 系啊， 啱嘅。所以你喺屋企都系咁样噶。 我冇咯，我小草嚟嘅啫，我浅搭嘅啫，俾人好啦。咁如果你话咧，其他国家地区都有嘅、嗯，例如咧就系泰国嗰度咧都有泰国提供，譬如玫瑰咁啊，即系玫瑰花啦。嗱、嗯，韩国咧有一个叫做傲鹿啊， 嗯， 即系佢原来咧都系鹿嘅一种嚟嘅，咁啊善良，体积细小，生活喺呢个荒山野岭嘅小心啦。我觉得呢啲名咧。好舒服、哦， 嗯， 即系傲鹿咁样，咁你就觉得，哎，呢个风强劲有个谱啦，除非佢真系好犀利，好犀利嘅时候，啲人又会上纲上线，又话，哎，佢乱撞啊，今次， 不过你叫咩名都冇。緊要嘅，最緊要咧個風咧就唔好打到咁緊要， 係啦， 大家安安全全最緊要， 平平安安先係最緊要。 指烏克蘭首都基輔當局早前已經下令禁止民眾喺星期一至四舉行集會等公共活動。東部哈爾科夫州亦都喺呢一個時期戒嚴。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7，英磅9.288，瑞士法郎8.141，澳元5.434，加元6.056，新西蘭元4.874，歐元7.826。每百日元對港元5.74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3点，升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99美元，卖出1,747.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50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带，今晚本地风力将会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

唉，我谂近排港股方面咧都系冇乜料到啊， 系咯。 走势方面咧都系比较反复偏远啲啦，因为呢啲位都好尴尬啊，即系譬如两万上下咁样啦。究竟你入市定唔入市好呢？如果入咗市嘅话呢，啲投资者又贪心，咦，随时可能有机会就跌返落万九，甚至冇系一万八千几咁样喎。咁变咗呢，就大家都系抱住观望啦。咁同埋呢一排呢，就一两个礼拜当然都系业绩方面呢就主导住啦。咁都系个别公司嘅业绩方面呢就成为一个焦点啦。咁指数方面呢就肯即系好明显就冇乜方向啦，同埋成交都系得八百几亿。 但会翳闷几耐到啊？呢啲咁样嘅时候。 嗱，我估咧，因為而家個焦點除咗業績之外咧，就當然又會睇翻美國方面咧嗰個意識啦。因為而家基本上大家都嗰個聯儲局個鷹派嘅情況方面咧又再明顯翻啊嘛。咁所以變咗你見到美匯指數咧去到109喎，真係好高喎。咁歐元咧話而家去如果可以歐洲玩就真係抵啦，因為歐元跌穿咗一算。咁所以變咗就。你見到美金咁強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係即係 price 緊咧，下個月咧即九月份咧加息可能係去到 0.75% 噶嘛，咁所以形成咗咧嗰個係情況方面咧就係比較即係擔心嗰個係加息咯，因為通常美金一強嘅話咧，港股啊或者亞太區股市方面咧都冇乜運行 嘅。真系要留意一下，好啦，咁另外京东业绩方面，我哋见到咧就系京东集团啦，咁上季赚咗44亿元人民币，咁其实咧即都唔错，增咗4.5倍，咁但系旗下嘅京东物流咧个亏损咧亏损都收窄，其实都系唔错，咁咪叫做佢整体性嚟讲啊，呢啲叫做佢又好，或者系叫做电商行业嚟讲嘅前景都算系好好咧。 算系，其实咧由基本上由今年第一季公布嗰啲电商业绩，譬如阿里巴巴啊，同埋我哋琴日都讨论过，譬如京东啊呢一啲啊，咁其实都睇到核心嘅情况真系 O K 嘅，咁本来大家之前都担心嗰个系反垄断嘅政策啊，或者平台经济嘅改革嘅话咧，会影响到佢哋嗰啲系经营嘅状况，咁但系你睇到其实佢哋嗰个核心情况，你睇核心情况方面咧， 系。 唔係太過大嘅問題嘅喎， 咁 睇到咧嗰個係利潤率上面嘅話咧，都叫做 keep 得到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本身嗰個電商業務上面嘅話咧，其實個經營狀況咧都還算係 OK 嘅。咁但係最重要就係話，譬如嗰個增長問題啦，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咁樣啦，其實佢哋嗰個電商嘅增長上面嚟講嘅話咧。是明显咧，就是比之前是放慢咗嘅。咁尤其是相较于全国嘅零售平均嘅增长值嚟计嘅话咧，系真系放慢咗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就系睇前景上面嘅问题咯。咁我谂就要啲时间嚟到去消化。所以你见到咧，解释咗点解嗰啲电商股份方面咧，其实嗰、那个股价系。上落市即系唔喐嘅， 系 升咗上去之后嘅话，系停滞不前嘅。但系咧，佢又唔会跌得好多。即系你之前咧，其实如果政策不明朗嘅时间嘅话咧，佢哋可以持续性跌好多噶嘛。咁但系佢而家咧就去到呢啲位嘅话咧，又唔点跌乜滞，因为其实个估值咧开始咧都变翻一啲比较系叫 哦，唔知变成点啦啊！我哋 咁变咗就比较系个股上边嚟讲，佢翻合理啲咯。 咁我即刻问一问先啊，问翻啲汽车板块啊。咁呢个小鹏汽车佢又有个业绩出咗嚟咧，咁你点样睇咧啊 ，Kenny 啊？ 我以为阿钟哥想问我银债添， 我阵间就问啦，关我事啦嘛，就嚟。 因为呢一排嗰啲投资者觉得，哎呀，嗰、那个股市方面咁难玩啊， 系咪应该买银债啊？ 我就唔知系咪应该，但系不过咧，好似话个反应就真系比预期热烈咗好多咯。 系热烈咗好多，系啊。 系啊，有啲即系客户方面咧，就比较系即系大手啲咁样去买入啊。我听到啲银行讲，咁、所以就叫讲翻银大就咁样咯。咁但系、不过当然啦，就有唔同嘅投资者，有唔同嘅喜好啦。即、比较年轻啲嘅投资者咁啊，冇理由买银大噶嘛。 都唔关你哋事啦， 即系买冇资格买 算。系咯。 咁咧就所以变咗电动车咧，我觉得都系一个。繼續喺市場上咧一個係焦點嚟嘅，咁小鵬咧我就覺得咧，其實嗰份業績咧就其實都係叫做交到功課噶啦，我覺得。咁但係就最主要嘅問題就在於咧嗰、那個係估值上邊嚟講嘅話咧，佢哋譬如貴小李呢三隻股票咧，都係比較即係當然係高啲估值啦。咁而家一排咧，大家嗰、那個。 市場焦點咧就去咗嗰個加息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就梗係當然係咩啦？誒，啲高股值股份咧就比較係有影響喺度，因為你睇翻雖然咧小鵬佢都仲係虧損啦嚇，而且有所擴大啦，但係我哋睇 top line 上面嘅話咧，其實係增長 1.22 倍嘅。咁而汽車銷售方面咧就上升 1.18 倍嘅，咁期內嗰個係汽車嘅交付咧都係超過一倍嘅，咁我哋成日都講咧就電動車都係講規模效益嘅，咁佢今年上半年嘅話咧就係交付咗 6.89 萬輛嘛，即係平均每一個月都有超過一萬嘅，咁屬於算係可以達到個規模效益喺度咯。 咁如果你話即係今年第四季值唔值得即係喺部署喺呢個電動車板塊嗰度咧咁樣？ 嗱，我覺得都係即係其實嚟緊咧，嗰個長遠少少嘅話咧，都係睇電動車嘅，所以第四季我自己覺得都係可以。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排位嘅話咧，當然我都係睇翻第一位就係呢、這個比亚迪啦，即係理想啦，小鵬同埋蔚来會排得後啲咯。 明白。 不過追問翻阿 Candy 正話講嗰個銀債嗰度咧，即係其實係呢啲咁真係即係要自身問題㗎嘛 ，Candy。即係呢啲咁辣悶嘅投資氣氛底下咧，係咪真係買呢啲銀債反而係一個好嘅即係出路咧？ 嗱，睇下都係我哋成日都強調咧，你睇翻銀債嘅話咧，究竟你同乜嘢嘅投資去比較？咁如果你話同一啲銀行嘅定期存款啊，或者同一啲係之前咪大家好興買嗰啲企業債嘅，就如果你買啲內房債掛債啦，咁如果同嗰扎比嘅話咧，咁銀債係一個好嘅選擇，因為點解咧？佢而家嗰個息率方面咧，其實同通脹掛鈎嘛，咁但係政府保底都有四厘， 係啊，呢個吸引啊嘛。 係有好多內房企業咧，嗱當然你唔好講嗰啲評級低啲嗰啲，可能去到八厘啊七厘咁樣，咁但係好多嗰啲比較大隻啲穩陣啲嘅話咧，都係得四厘到嘅啫，咁所以變咗相較嚟講嘅話咧，咁佢係有一定嘅回報吸引程度，但係如果你話同股票比就另一樣嘢咯，即係股票嘅一日佢上落都唔止4% 啦，咁所以你嗰筆錢又唔可以咁樣直接比較，但係如果你話筆錢好似中哥咁好多錢擺喺銀行做定期嘅話咧，又不妨考慮一下。 不妨係啊，大家按照住自己嗰、那個財力同喜好選擇自己嘅投資組合啦。 做功課啊，大家 做功課啊。咁啊，想問埋 Kenny 咧，其實騰訊連續三個交易日回購啦，咁啊都見到其實嗰、那個情況係咪真係理想咧？咁佢前景又點咧？ 其實我覺得咧，呢啲股回購唔係太大作用嘅，因為你買得騰訊呢啲股份嘅話咧，其實一來唔係我哋收息或者唔係話好似好防守性要等回購嗰啲股份咯。咁有。即係當然你話回購係冇完全冇幫助又唔係嘅，就係唔係話可以令到股價起飛回升嗰樣嘢咯。因為騰訊而家大家針對嘅問題就係在於嗰個係政策面啊嘛，因為新嗰啲版號方面咧批咗幾次都未有騰訊份啊嘛。咁同埋第二就係一個好大嘅陰影，就係話嗰個南非人嘅投資基嗰、那個股東咧，咁隨時就係會沽貨，咁佢係大股東嚟噶嘛，咁變咗你嗰啲沽貨量係可以好大嘅。咁核心上面有講嘅話咧，其實你睇到佢哋手遊係跌，咁跌幾個 percent， 咁係比預期之少嘅。咁但係就當手遊跌嗰時咧，就牽連咗就其他嗰啲，譬如好似網上廣告啊嗰啲都係有跌嘅。但係今次業績都有亮點，有兩個亮點啦。第一就係嗰個係視頻號啦，第二就係嗰、那個FinTech 嗰度同埋企業嗰度啦。咁所以其實就我谂腾讯大家都系比较中性少少咯，而家 系， 而家系啦， 真系 系咁啊！大家自己谂下啦， 因为上落波幅都唔 系 好大， 系啊， 好窄幅啊， 好窄幅 系，变咗系即系长线投资啦。有阵时投资嘅嘢系咪唔好净系谂短视嘅， 好短视嘅啫。 喂，最后咧想问埋 Kenny， 其实快手见到佢即系次季啦，咁啊经过调整之后咧，叫做亏损咧就收窄至到13亿元人民币。嗱，按年其实亦都系增长嘅，18%。咁系咪真系叫前景喂唔错啦咁样咧？ 反而快手咧係比我想象中係好少少，因為點解咧？其實之前咧快手係比較係受到政策上面針對嘅其中一個項目嘛，因為嗰陣時咪打壓嗰啲視頻嘅流量，唔可以繼續製造假 嘅，係啊係啊 係啊，可以吹谷流量嗰啲咩，咁唔可以揾啲挖眾取寵嘅片啊嘛，咁但係就出嚟嘅情況方面咧，其實就當然係都仲係咩啦嚇，仲係虧損啦，不過虧損就係收窄咗啦， 少咗好多啦， 同埋。係啊，少好多。同埋睇第二，睇翻個收入咧，都有雙位數字增加啦，13%。咁毛利都升咗16%嘅。咁所以你見留意翻咧，其實近排咧北水咧 淨買入咧都有快手份嘅，同埋股價走勢你單人撳個圖睇下咧，都係穩定都唔錯嘅，所以我自己覺得應該嗰、那個可能有機會擺脱咗最壞時間咯。 哦，即係有機會長可以叫做咩持續發展、哦。 嗯。 嗱，呢啲平台經濟股咧擺住最壞時間又唔代表佢大升嘅，但起碼咧避免佢好似之前插得咁慘烈啦。其實之前插得好慘嘅價，而家叫得快手400多元。 哇！係啊，嗰時最初係快手買啊，跟住快手買， 快手買，快手買啊！ 好，今日多謝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星興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下 Kenny。 唔該 ，Kenny， 拜拜。 唔該曬。阿樂阿達阿 利快伸手臂，我係 Jin Lee 李恆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 我哒哒哒哒，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阿欧点啊？有乜嘢 优惠？有咩比啊抢两日姜更厉害啊？ 就系、是、抢三日姜啦！早晨啊 ，Baby， 系啊， 又系 Baby 抢姜，点啊？今日有啲咩提供啊？ 喂，我提供之前咧，我想问一下我哋晨光第一线嘅科学主任阿白先生 咧，点啊点啊？ 阿白元浩，我想问一下咧， 我虚名嚟嘅啫， 唔系阿 Baby 啊。 吓点啊？ 系高级科学主任啊，唔系科学主任啊，高级。 唔好讲太多，啲听众以为真系信咗啊！一阵间， 我唔敢讲得咁全神啊，因为我真系惊啲人以为佢系高级科学主任，咁就弊啦。唔系，我想问一下咧，我今日需唔需要买定啲嘢食喺屋企啊？即系听日会唔会随时落唔到街买嘢食啊？ 其实今朝咧，即系六点几嘅时候，我都讲咗噶啦，香港买嘢咧都真系好方便嘅。咁、其实有阵时候就算你唔系话即系打风咁样，其实落街买真系好方便。打风其实好多铺头都开嘅、便利店一样会有呢一个嘅营业啦，系咪先？亦都唔需要太担心。正常屋企咧都有啲最基本嘅食物。咁你嗱？点样为之要储粮呢？我成日觉得你真系你预示到咧，可能连续三日都系出唔到街，咁我觉得真系要储粮。如果唔系你平时可能有啲方便啲嘅食物啊喺屋企摆定嘅话咧，咁其实你真系够噶啦。 我以为你讲紧嗰啲咧，外国嗰啲纪录片咧，地下碉堡咧摆三年嘅粮嗰啲，三年先叫储粮，三日啫系嘛？ 系啊，其实香港真系啲天气真系算系好好噶啦，比其他地方。你就算打风嘅话，我当佢真系打得成风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影响都系12个钟头左右。咁、所以其实都唔需要太担心。反而咧，有啲咩情况大家要去扫货咧？我成日见到嘅就系、当有呢啲 减价嘅时候咯。 同埋大家想系趁住呢啲叫做打风嘅时候咧、就去打边炉啊，喺屋企打边炉、或者屋企做啲特别嘅食物嘅 party 嘅时候，咁佢哋咪会去扫货咯，因为佢哋多咗时间啊嘛，咁佢哋又想咪觉得喂，横掂都系当放假嘅时候，佢哋就会扫呢啲食物。 Baby 唔好咁担忧啦，买定两个嗰啲方便面得噶啦， 系啊。 不过我想话咧，阿钟哥头先系道出咗个重点来啦、打风唔需要扫货，但系咧减价咧就可以咧即系入定少少货，特别系嗰啲咧常年都唔会平嘅嘢。你知咧，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开啲即系即食面啊，或者系一啲方便快熟嘅系列啦，即系嗰啲即系都系搵滚水六熟面就食得嗰啲咧。即係長期咧，你都會留意到咧，某一啲嘅品牌或者某一啲原產地嘅產品咧，係比起本地出嗰啲咧係貴少少嘅。嗱，譬如我之前都會有買開一啲，譬如日本嗰啲咩醬油面啊、咩烏冬啊、乜乜乜嗰啲啦。即係總之就係話佢個配料同佢個味道咧，盡量貼近拉麵或者係一啲日本某一啲產地嘅地方嘅味道啦。咁我自己唔知啦，因為我唔係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嘗試啦。咁但係作為消費者咧，的而且確係會有少少心態，就覺得嚇、好似馨香啲喎、即係個名咧好似勁啲咁啦。一時又話九州，一時又話福 州。係啊，所以改名好緊要啊，係咪先？ 其實我都唔知係咪真係嗰隻味啦，我都未去過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呢一種通常因為打正旗號話係邊邊度嘅味道咧，就會又可以賣貴多幾蚊，甚至乎賣貴多10蚊啊、20蚊啊咁樣嘅。 啊，邊紙啊有啲 係會貴啲，係咪？嗱，你都話唔止啦。 係啊。 好啦，因為我今朝會問咧，使唔使買定啲糧咧？就因為我發現咗咧，某一間即係之前咪好多人逼住排隊嘅嗰啲日本嘅連鎖藥妝店咧，咁佢裡面都有嘢食賣噶嘛。 咁我之前咧都喺完全冇人行入去，即係佢熱潮過咗嗰段時間咧，入去睇過一次嘅， 好 怕同人逼，我就於是咧喺冇乜人行嘅嗰啲日子咧就去睇啦，即係早一兩個禮拜咁樣啦。咁我就發現咧，哦，佢真係好多嗰啲咧，日本產地嘅即食嘅麵又好啦。湯又好啦、或者奶色啊，即係源頭乜嘢都係日本產地嘅，但係咧就唔同嘅地方咁樣。 哦，即係有啲四國嘅，有啲北海道嘅，有啲係同你講係青森咁樣。 我真係唔知喎， 都有㗎。係 啊，真係啊，都多到我完全都唔知道底有乜分別啦咁樣啦。跟住咧，我今朝一擘大對眼，咁啊諗住啊諗下有啲咩最新嘅優惠啦。 嗯。 竟然俾我發現，今日開始原來咧。佢嗰啲即食嘅嘢啦，同埋佢啲零食咧，全部都減價喎。我發現，跟住我諗起，咁如果我咁啱先，我屋企真係冇啊，因為我真係冇屋企嘅一啲可以儲到糧，我連即食麵都冇曬啦，咁啱先。咁咧我就見到，喂，佢嗰啲杯麵啊，奶色啊。零食啊，餅乾，喂，其實呢啲係咪打風必備先？你諗下， 係啊，係啊，嗱，咁啊係喎，嗱，如果你真係一嚿面都冇嘅喺屋企咧，咁我又覺得你應該入翻少少貨喎， 係喎， 即係平時都要食啊，係咪？ 係啦，我真係冇，我一嚿面都冇啦，屋企而家，即係我見到平時咧，竟然係即係嗱，你一聽到我講嗰啲咩醬油面，你都知道一定唔會係十蚊留下嘅嘢啦，即係起碼都如果買開嗰啲，你都知起碼十幾廿蚊或者廿幾蚊一個啦， 嗯。 今日竟然全部十蚊留下，我见到佢写住， 跟住我就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咦，横掂我都要入货，都可以考虑下去睇一睇咁。嗱，不过咧，佢呢个优惠咧就唔系每一间都有嘅，指定嘅地点先至有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屋企好似我咁样乜嘢都冇晒嘅，本身你都要去储粮咯。咁你又想食得好似吓懒系特别啲嘅，即系某个地方产地嘅味道，咁啊不妨可以考虑下会唔会去行使呢个优惠咯。 系啊，其实芭比道出咗一样嘢啊，有阵时咧，就算嗰啲叫做同一系列嘅药妆店又好，或者超级市场都好啦，虽然大家减价嘅货咧会系差唔多嘅，咁可能价钱亦都系相若。咁但係有陣時咧，會某一啲嘅鋪頭咧，佢哋會因為一啲，譬如可能佢哋個鋪位要搬遷啦，咁特別咧就做得再平啲，同埋有佢哋自己商鋪嘅一啲叫做獨立性嘅優惠減價 嘅。不過就話阿芭比講到咧，就話有唔同嘅地區嘅產地，即係咩青森啊，咩北海道咁樣，其實。我哋食唔食得出嘅咧？ 哦，即系喂，嗱，老实讲，真系唔系个个食得出嘅。 系啊， 因为佢唔同产地嗱。如果你真系讲翻，既然芭比讲喺日本啦，又以日本为例嘅时候咧，佢每一个地方会因应住佢哋自己嘅食材，所以做出嚟嘅味道系不一样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话佢个味道系唔同嘅，但系我哋香港人未必个个咧就知道佢哋嗰个分别。即系嗱，例如咁讲，可能外国人唔知道。中華料理原來是分了四川菜、北京菜、上海菜，我們又吃得出，我們飲茶，我們想吃一間京菜的菜館，跟上海菜有小籠包，京菜當然不會有的嘛，或者少一點嘛，是不是？那就有這些分別咯，但是你一般人來說就不是說那麼容易分到人家其他國家的分別咯。 我未至於嘴尖到呢，即是連青森和北海道的分別在哪裡，我只懂得分濃味和沒那麼濃味而已嘛。 是啊是啊 我更簡單，我只懂分平平啲定貴啲啫， 但呢個最方便， 係呢個最方便，係啦，我自己都係嘅。有陣時嗰啲味道咧，未必真係咁重要啊。反而我真係會買嘢嘅時候咧，睇咗佢邊一隻平啲先嘅喎。又平又好食嗰啲咧，對我嚟講肯定係首選嘅。係咪？如果唔係你買咗翻去，其實你話到好矜貴都好啦，但係唔好食啊，或者。貴到背脊骨落嚟都冇意思啊！ 係啊，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啦，我屋企咧就即係本身冇乜儲糧嘅習慣，因為我屋企唔煮飯噶嘛，自己我通常都去我媽度黐餐噶嘛，所以我屋企喺糧食方面咧長期短缺嘅。咁我覺得即係都適逢我咁啱先見到，咁如果真係有朋友仔都覺得好似我咁樣，覺得可能屋企都應該買翻一兩個即食麵喺度嘅，咁我可以考慮一下一啲唔同嘅優惠啦。其實我覺得咧，長年咧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優惠嘅，咁所以咧。即系行开边度，最紧要自己就手，同埋自己啱自己嘅口味就 OK 噶啦。 啱啊，咁啊，仲有个秘诀系咩呢？就系、是、入多啲唔同嘅 group 啊，咁啊，唔同嘅 group 咧，佢哋都有唔同嘅优惠。你自己即系等入边 group 友啊， 系啊， 自己话俾你，喂，边度平啊？ 想掃貨嘅自己就知道窿路啦。 唔該曬， 唔該曬 ，Barbie。咁啊，天氣方面啊，睇埋啦嚇，初時大致天晴，但係有煙霞，局部地區咧有驟雨同埋雷暴。日間係酷熱，最高嘅氣温33度啊嚇。而家室外氣温係31度，相對濕度72%嘅。一號戒備信號同埋酷熱天氣警告咧，而家都係生效噶。先聽聽8:30鐘嘅新聞簡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预料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到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香港今日初时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随住马鞍靠近，本港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政府完成在黄大仙擎轩苑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86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14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派员到访大约340户，当中40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本港昨日新增6654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10个检测呈阳性病人离世，当中只有2个人完成接种3剂疫苗。医管局已经启动第3阶段调动病床计划，预留2500至5000张的病床接收新冠患者。预计应付能力可以增加1倍，每日最多可以处理600人入院。一旦要启动第4阶段计划，到时将会设立定点医院。医管局又话，现时有更多病床用作接收新冠患者，大约20%非紧急服务将会受到影响。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韦伯太空望远镜捕捉到木星的最新相片。相片由设置了专门红外线雷光片的近红外线相机拍摄，由于肉眼看不到红外线，所以接收到的光会被射到可见光谱上，再在科学家合作之下将有关资料转化为图像。行星天文学家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名誉教授德佩特形容新图片超出预期，因为可以在一张图像之中见到木星、木星光环、微小卫星，甚至一些细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93，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7，人民币6.837，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09点，升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18美元，卖出1,746.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50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迅速靠近珠江口一带。今晚本地风力将会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到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受马鞍的下沉气流影响，香港今日初时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随着马鞍靠近，本港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同时值天文涨潮，低洼地区听朝有机会出现淹浸同埋海水倒灌。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酷热。

這個爹哋媽咪的數據，是每年啊，每年都會收集十萬個爹哋媽咪的數據，咁啊整理出咧最受歡迎嘅 B B 仔名，咁啊分男 B B 仔同埋女 B B 仔嘅，咁啊就你哋估啊都好難估噶啦，等我逐個逐個講啦。 我覺得你話最多嘅就係當然係 Peter、David 啊嗰啲咁樣嘅。 而家少咗好多人改呢類型嘅名噶咯喎，傳統啲嗰啲。系啊 ，Sam 啊，呢啲都比较 女仔咪 Mary 咯，即系嗰啲 Susan 啊，教科书嚟嘅以前细个， 系咪咧？ 我哋成长嘅年代咧，真系 Tony 啊，Peter 啊，真系会多啲。你其实睇Marvel Universe 嗰啲名就系、是。嗰、那個、年代最多人改咯，系咪啊 ？Peter Parker 啊 ，Tony Stark 啊， 系啊， 系咯，即系呢啲Chris 啊，系啊，咁样呢啲全部呢啲名都系即系嗰年 咯，系啊系啊， 系啊 ，Roger 咁样。咁但系咧，睇翻咧最受欢迎第一位咧，女仔咧，叫 Olivia，Olivia 其实 Olivia 而家即系我就算好多朋友都系有叫 Olivia， 即系佢横跨几个世代可以呢个名。 是啊，几劲喎！ 好嘢 讲有个即系唔系就咁读个名出嚟，佢有啲内文嘅。原来咧，自2001年以嚟咧 ，Olivia 咧一直系美国啊排名前十嘅女孩子名字嚟嘅咁样。啊，呢、這个名咧就叫橄榄树啦，因为咧英国啊，中国熟啊呢啲英国戏剧大师啊。莎士比亚咧就用咗呢个名喺佢嘅作品入面咧，咁所以就变得。即系比较普及一啲咯，即系剧作家多用，唔知系咪真系咁嘅意思啦，咁样。咁啊，男嗰个咧， 奥利咁嗌嘅， 系啊，都系噶，有啲有呢个带起嘅作用嘅，受欢迎啊嘛。 系咯， 即系谂起，不如我都想个细路咧，好似佢咁叻咁靓嘅，即系嗰啲咁样咧。 希望 咁 啊， 嗱，大家都有呢啲祝愿同埋希望。男仔啊，即系男 B B 嗰第一位咧，就真系好有呢个意味啦。 系 男仔咧，第一位系 Noah 咧就系嚟自 Bible 啦，咁啊，即系 挪亚方舟。 人哋一种咧舒适同埋拯救嘅意思，咁啊啱啊！你而家大佬个个都系即系疫情严重咁，个个都系想啊冇事冇干啦，普天下世界和平啦，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呢啲有希望嘅名咧，就变咗第一位啦。嗱 ，Noah 就。冇乜入過榜嘅之前，咁今次咧就躍升成為咧最受歡迎幫細路仔啊，即係外國方面改名嘅第一位啦，咁樣咧。 Noah 呢個名咧，即係除咗有個汽車嘅型號都叫 Noah 之外咧，其實我都識得多朋友，而家佢哋啲新生 B B 啊，啲一兩年出世啊，佢哋個都係會改呢個名 Noah。 就話 O 咧講到咧嗰個 M C U 啊，即係嗰個超級英雄咧，其實佢其中有一個超級英雄個名都係叫 Noah 嘅。 系咩？ 系咩？ 边个？ 喺外星嘅，即系外星人，唔系地球人嚟嘅。 哦，有 外星嘅 super。 咁可能就即系佢改嘅时候就谂住寓意住，因为佢叫 Noah 啊嘛，可能就揾翻同 Bible 有关。 未出嘅呢、這个角色未， 哦、 即系呢个电影里边系未出嘅。 关唔关键噶？呢个人系 好关键， 系 好关键，即系佢系好劲嘅一个，好劲嘅一个， 即系好打得嘅， 好打得嘅。 系， 喂、咁但系原本以外应该有嘅， 系好。 系啊，中国人讲得啱喎、即系如果咧俾我有机会生小朋友咧。我都是 Marvel 迷嚟噶嘛，點都整翻一兩個呢啲叫做 superhero 嘅原名又好，真名又好啦。啊，我估唔到睇完 Top Ten 咧，其實冇乜嗰啲入去嘅啫，即係有冇叫 Parker 啊？冇啊，有冇叫 Star 啊？冇喎，咁樣咯，係啊。 不過如果你生小朋友，你起碼生六個啦，即係 Avengers 最初都係六個啊嘛，係咪先？ 係啊，咁又係要生個女咯，即係 要生個女， 男人啊，你仲要有啊？黑寡妇叫咩名 ？Natasha， 或者红毛女啊， 但系几好笑。如果阿欧生个女，跟住就叫做 Natasha， 几好笑。人一睇人，如果系俄罗斯人嚟噶， 系啊，唔系我都识有啲香港朋友叫 Natasha 嘅，不就叫咗叫邋遢咁样咯。你知啊，广东话好中意系咁样译噶啦。 系啊， 你明明再好嘅名都要。都要有啲惡化啲，或者即係懶係搞笑，或者 咁嘅一个名咯。喂，数埋第二同埋第三四位俾你哋 听埋先，听埋先，好啊。 有一啲咧就我都唔识读嘅，因为都好中意用啲拉丁文同埋西班牙咧去改名啊、嗯嗯。原意都系喺啲叫做圣经啊或者有信仰嗰度取出嚟啦。咁但系香港就真系超少嘅，嗱嗰啲我就唔讲啦。咁不过咧即系呢个 Sophia 咧。都多人改咗喎，成為第五位啊、嗯！原來咧 ，Sophia 咧就係源於中世紀歐洲嘅皇室嘅，有住智慧嘅意思。咁啊，邊個唔想有智慧啊？係咪先？咁所以女仔又可以諗下，即係叫 Sophia 都係一個幾好嘅名喎，咁樣咯。 Sophia 係啊 ，Sophia 係啊， 係 啊, 啊。喂，其實咧，外國啲人咧改呢啲英文名咧，其實同中國人一樣啊，我自己覺得。嗯背后嘅理念，譬如我个名啦，啊维亮，即系意思系阿发哥发亮咁样啦，即系譬如荣庄咁啊，又有荣耀，有忠心咁先算啦，即系都系一啲好正向同埋正向得嚟，仲要带住希望同埋改名嘅时候都有一种盼望喺当中咯。譬如你第四位咧睇到啦，Ava 咧系一个女仔名啊，咁 Ava 咧原来系。含有生命啦、智慧嘅意思咁样，同埋咧呢啲音节咧短啲咧，令到人哋记得清楚啲。咁啊，唔知你哋听完呢啲名，你哋觉得系咪都 OK 咧？ 其实好多时咧，啲外国人就算改个名好长咧，佢哋都系会有个简称，其实都系两个音嘅啫。即系我哋啲名其实有阵时就算改完，譬如有个名喺度，就一定系小明明仔咁样就变咗落去咯。即系譬如头先，譬如 Olivia， 其实好多时都系嗌 Oli 咁样。 系啊， 所以其实一开始改咧就改翻嗰啲咩，譬如 Ava、Eva 嗰啲咧，其实佢哋叻过人哋一嗌一定嗌翻佢全名，因为佢本身都系得两个音。 不过咧每个父母都希望帮自己的小朋友改名咧，好独特嘅，即系譬如无论系个发音，或者个写法，都希望独特啲。 嗯，系啊，咁啊，梗系啦。所以咧，即系大家吓，喂，呢啲排行榜几好、啊，即系如果大家而家近排系啦，嚟紧又生苏哈嘅话咧，可以上去揿一揿，睇下有边个名啱自己使。 系 啦，系啊，即系有啲好嘅寄语俾下一代嘛。咩人种都系噶啦，都希望下一代咧有一啲嘅祝福喺度。 系啊， 等佢哋开开心心啦吓。好，唔该晒，转头再讲，拜拜。 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仓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通。哦，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嘢。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我捧着也能走。 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监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信一卷，能力直升一波，继续信，然而大个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明明都永不结落，仍然能信，仍然能将那事，又能顺去作乐。 信之卷啊，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大家都知道薄扶林嘅名字起源可能系同鸟类有关，但系实际嘅情况，你又可唔可以清楚咁讲咧？对薄扶林嘅名字又有冇兴趣咧？想唔想知？答完好，转头话你知。 笑い声に涙の音ビルに馴染む影と光メロディの中残したヒストリーレベルアニマイがむしゃらな時代とは違い広い世界を斜めに見る狭視界ビビでバビでブーやビビでマジでブース意味の通らぬことを隣ぶつけたそれはただのわがままなんです話はまさにさままのね理想と現実はハッピーレイドライバラエってことが窮屈で知らぬ海波打ち際牙もなく呆然と戦だこんな世界なんて嫌いだそして自ら夢に背を向けたんだ3人でじゃなく森の地雨ギラギラなロマンティックもないのになぜこんな僕らに手を差し伸べるスピードさそれはまるで雲を払うハリケーンださ見せた景色と時代と切断重ねてきた年と思いの数だけ空を駆けるペルセスタの流星たちは生きる確かに苦悩や挫折は大したでもさった仲間に誓ったでアップタウン奏でたよほんのと水の魔音確かにもらったよ君からのバトン桜が咲く頃にまた会おうって過去よくは言えないけど互いにリズタート思い出はフェイクアップしない主者選択これまでない身を積もりでく音楽迷わせ俺と別なる昭和輝くいくつか先であの約束を吐いた君早い街の時間の流れこの目で君と見たい東京のフィーバー職業肩書きはもはやドライバー夢を夢で終わらせるように綺麗はないキップでくぐるゲートウェイ列車の終点を忘れ歩いてきた道と運命の中でどんな時もそばで支えてくれたねだから次は君をあの流星たちのように余計なもん剥がして臭さねけサマーバケーションにテンピじゃなくても君が笑うたびにセレブレート時に瞑想だけど継続諦めることが何よりスレートあの日から続いてるハイドスティック過去と未来の狭間で果敢に行くヤシの木に参戦始まりの疑い れ長く伸び揺れる僕たちのシルエット腰巻きジーンズ一回のタクシー夢をなぞりまた穴を膨らませる大使手を取ってくれた人の分も凍りついてとにかくわけにはいかない絶対に 国父是一种的雀仔名，俗名叫做野鸭子，父即是野鸭，是硬鸭科的鸟类来的。他们生活栖息都在湖泊沼泽入面，由于他们栖息在这一片的树林入面，所以当其时薄扶林位置就会叫做薄扶林了。后来搬入去的人就越来越多，形成了村落，反而这种的野鸭也越来越少，最后还走了。原来这个地方是17世纪开始已经有人居住的了，所以以前的书籍曾经记载过未有香港先有薄扶林村。嘉庆年间编写的安身县志，薄扶林村和赤柱村香港为一起并列为港岛三村，它们繁盛和清幽远近驰名，持续了成一个世纪的。去到今时今日，薄扶林这个地方原来都仍然非常厉害，因为它拥有很多个的第一。香港开发历史上面很多的第一纪录都是跟它们有关的，例如1863年香港第一个人工水库薄扶林水塘完工，另外1885年香港第一个牧场，1911年香港第一间的大学香港大学，1937年香港第一间西医院玛丽医院启用，当其时号称为远东规模最大医院，去到今时今日当然仍然是香港主要的医院之一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当然咧，你改个名特别啊，梗系好啦， 系啊， 特别啊嘛。咁、但系如果啊，人哋叫咧，其实有啲烦嘅，即系我好怕叫一啲名字，我唔识读啦， 系啦、啊，唔识读啲名 就犹豫啦，即系个发音可能有两个，喂，你究竟边个先真啊？咁我就反而仲夹。 同埋有阵时咧，有啲英文有阵时麻烦，啲美式英式咧又唔同噶嘛，又唔知嗰个人咧系执咗于边个。 系啊， 系咁啊，两位拍档都讲得啱喎，所以咧就睇到有研究报告话咧，其实个名啊。越傳統咧，揾工啊越容易咁樣啊！ 正路啊， 係嘛？係 啊，正路喎、 啊、嚇、 因為老闆揀人咧，我都噏得出個名啊嘛。 係啊，我連你個名字都嗌唔到。 呢個又係嘅，呢、這個又真係， 即係表示我嘅無知。 係啊， 唔得、啊。 同有幾間大學咧都做咗研究出嚟話咧，你嘅名咧較為傳統咧，喺職場上邊咧，相比一啲個名字比較古怪嘅人咧。更加容易被取錄啊，同埋咧升職機會更高添、啊。 哇，著數 喎！係啊，咁啊，仲要咧嗱，呢、這個研究咧有啲延伸嘅。 嗯， 個延伸咧就係話，喂，如果你咧想揾錢比較多啲嘅話咧，最好咧個英文名咧係 A 字開頭咁樣。 關咩事啫？ A 嘢特排第一啊嘛，关唔关事？ 唔系，阿 O 话揾钱多啲啊嘛。 系啊，咪第一揾钱第一叻咯。 关个名咩事啫？揾钱系同个人有关，唔系同个名有关噶嘛。 你讲得好啱，系唔关事嘅。不过咧，数据整合咧，就系话揾钱最多嗰啲人咧，通常个英文名外国啊吓，通常都系 A 字开头的，譬如叫 Angel 啊，或者咧 Adam 啊嗰啲啦。咁、女仔咧就叫。Anna、Ada 等等啦，咁啊类似呢啲呢啲咁嘅名咧，就可能啊有机会咧，即系叫揾钱揾得多啲。嗱，数据整合嚟嘅啫，即 系 可能有研究机构用咗十年，跟住发现啊乜嘢英文名啲人揾钱最多啊？哦，发现咧 Top Ten 入边咧着咗六个咧都系 A 字头嘅英文名，譬如 Andy 啊、Angel 啊、Antonia 咁先算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改英文名嘅時候咧，唔知呢啲會唔會係考量之列啦？ 會啦，會啊！我都聽到我死火咁似，我個名同我仔嗰啲名咧， 全部都冇啊， 影都冇， 真係唔係你嗰個都容易嘅，容易去講嘅 Robin、 本身擺咗 R 用 R 都已經係蝕卓啦，而家搞到我覺得自己。

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国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芭比。早晨，各位听众。 Clara，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起自闭症嘅小朋友啦。记得嘉慧你都有讲过咧，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对于好多嘅因素啊、环境啊等等咧，都系好敏感噶。 系啊，系啊。不如我哋举一个例子啊，例如好似食榴莲咁样，你会有咩感觉啊？榴莲咧，有啲人咧就冇嘢啦，好中意啦。但系有啲人咧就会觉得佢接受唔到嘅，系啦，咁你会谂下食榴莲嗰时系有啲咩嘅感觉？ 我谂由外到内都会有感受嘅，即系首先买嘅时候咧，佢嗰个嘅表面啦，有啲唔光滑啊，吉手嘅感觉啦，以至到一打开嘅榴莲嘅时候咧，闻到嗰阵果肉嘅味道，哇，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观感、啊。 系啦，头先你讲啦，就系、是、打开，即系见到个榴莲啊，个样咧又尖啦，又好似好危险啦，摸落去又吉啦，咁呢个系一个触觉啦。咁而另外咧就系、是、只眼咧去望到咧呢一个咁样嘅榴莲咧，呢个系个视觉啦。另外咧就系、是、咧，如果你打开咗之后咧，咁嗰啲肉咧，咁你摸落去咧系一个亦都一个触觉嚟嘅，同埋嗰阵味咧就是、一个嗅觉啦。好多好多觉噶，最重要咧就系、是、当佢摆落口嗰阵时候。淋滴滴噶嘛，咁嗰個感覺咧，其實都係對我哋自閉症小朋友咧，即係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到呢一個嘅感覺，可能如果你真係好中意食嘅話咧，其實你又好啊，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好中意啲手指甲咧嚇黐咗啲榴蓮嗰啲味喺度，都覺得好開心嘅，又或者嚼咗出嚟嗰啲嘅榴蓮味都好開心嘅。咁但係原來對我哋嘅自閉症小朋友咧，就唔係咁睇噶咯，可能頭先講啦，可能佢嗰個視覺已經有敏感啦，即係又或者係佢好唔舒服噶啦，即係叫我哋叫失衡啦、失平衡啦，咁或者係叫失調啦。咁佢每一個步驟咧，都會令到佢咧會好驚噶。咁有陣時會見到啦，我咁常見噶啦，就係話啲小朋友咧，佢哋會成日會無端端聞到啲味會嘔噶。即係可能係一啲水果，可能係真係蘋果啊、奇異果啊呢啲咁嘅，即係未曾去到頭先話榴蓮咁刺激啦嚇。咁佢哋都會係覺得係會嘔嘅。咁可能個蘋果可能要將佢變咗做蓉啦、啊，佢哋都可能即係糊狀嗰啲咧，佢哋都係食唔到嘅。咁又或者係隔離台食緊啲咖喱啦，或者係有咖啡味啦，咁佢都係會覺得係接受唔到嘅。咁佢又會嘔嘅，即刻會，即係一個即時反應嚟嘅。咁所以咧呢、這個情況咧都好弊嘅。 我相信熟悉自閉症小朋友的照顧者或者朋友呢，可能都會比較熟悉他們怕些什麼，或者對些什麼比較敏感的。但可能呢，對於我們呢平時比較少接觸的人來說呢，就未必會那麼留意或者洞悉到、啊、原來身邊一些呢可能很成日日常會用的食物啊，接觸到的物品呢，都可以對他們構成那麼大的刺激的、哦。 是啊，所以其實我們呢今天不如介紹一個叫口肌脫敏啦，就係話啊，原來佢食落去個口度咧，咁可能佢會有一啲嘅，佢覺得唔舒服啊，即係無論佢嗰個甜度啦，或者係嗰個嘅質地啦，即係頭先好似係提子嗰種質地啦，同奇異果嘅質地啦，同牛油果嘅質地冚唪唥都唔同噶嘛，咁可能每一個質地佢哋都會好敏感嘅，咁呢個咧我哋咧就要係俾佢慢慢去試去食啦，咁有陣時咧嗱傳統方式咧就係、是、啊你唔食啊嘛，我夾俾你食十次、廿次、三十次、一百次咧，你就會食噶啦。咁其實呢一個唔好嘅，會令到小朋友咧係更加驚啊。咁其實咧，我哋咧就要逐步逐步嚟嘅。咁例如可能係你整個蘋果俾佢食嘅話咧，你由零開始嘅，即係可能話俾佢聽啊，呢個蘋果佢有見過噶啦，佢又慢慢俾佢摸下個蘋果啦。咁跟住咧就批咗個蘋果皮啦，跟住有啲蘋果肉啦。咁跟住咧，又再示範食俾佢睇啦。咁當你成個過程咧，係將佢咧變咗做拆細到咁細嗰陣時咧，咁佢就會知得到嗰樣嘢係點樣嚟啦。因為可能突然間佢個口食落去，佢就會覺得好抗拒，唔知係啲乜嘢嚟，佢好驚嘅。唔食生果唔得噶嘛，會影響到個身體噶嘛，冇便便噶嘛。咁好多時小朋友咧，佢都會開始嘗試食嘅。因為我都試過咧，有時叫家長啊，我哋不如今日玩切蘋果啦。跟住家長通常第一句就答我，佢唔食蘋果㗎咁。咁我話咁我哋不如試下啦，咁就跟翻頭先講嘅步驟之後，個小朋友咧真係好願意地，咁佢就用隻手去攞個蘋果，因為其實 攞個蘋果嗰種感覺咧，對佢哋嚟講都好敏感。即係蘋果種質地啊，濕濕地，或者係你喺雪櫃攞出嚟啊，凍凍地啊咁嗰啲啦，室温同埋凍咧，都會對我哋嘅小朋友影響嘅。咁跟住咧，就可能個小朋友啦，就開始慢慢攞咗個蘋果啦，最好啲樣嘢啦，因為自愿性啊嘛。咁咪睇住你成個過程，咁咪擺落口度，慢慢去咬，咁就成功咗啦。 嗯，其實我覺得咧，家長咧都係有一個心態要去嘗試咯。因為咧，如果可能真係俾小朋友一啲好敏感或者長期經常會發生一啲高頻率嘅對呢樣敏感嗰樣敏感咧，而嚇怕咗嘅話咧，其實咧都對於個小朋友可以再開拓多一啲新面向啦，或者对佢嘅自身健康又好、发展又好啦嘅一啲进步咧，系一种阻碍嚟嘅。 系啊，所以我哋真系要俾啲耐心啦，真系唔系一朝一夕做到嘅。即系好似头先讲个苹果嗰个例子啦，就好成功地做到啦，侥幸地啦吓。咁但系有阵时咧，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就会更加敏感。好似头先讲个苹果冻啲啦、热啲啦，或者系个苹果大嗰啲啦、细嗰啲啦，又或者系你切嗰阵时系切到条状啦，或者片。形状啦，对佢嚟讲咧，呢啲都系啲视觉触觉嚟噶嘛，佢都会好大反应，佢都会系好抗拒嘅。咁啊有试过咧，就可能系即系令个小朋友专注咗喺一样嘢度啦。例如嗱，电子产品虽然系唔建议嘅，咁但系原来听一只歌，佢系可以系专心嘅。咁我咧就会系建议家长啦，我就会同佢点做咧，就系我会俾一只歌去听，佢会听惯嘅。咁但系咧嗰个嘅控制咧系由我控制，即系唔系个小朋友自己控制，因为当佢自己控制咧，佢唔会理我嘅。咁如果由我控制就話好啦，嗱而家咧我哋咧就試下舐下呢一個生果啊，跟住咧佢就舐一舐，好啦，跟住又俾佢睇十秒咁樣，跟住我就停咗佢咯喎，好啦，我哋再舐第二次咁，跟住佢又再舐，我又俾佢睇十秒，咁你諗下一隻歌都有三分鐘噶啦嘛，咁佢都起碼都舐到十零下咁樣，跟住慢慢俾佢接。受咧嗰種嘅味道，同埋咧佢嗰個專注力咧，唔係擺咗喺個水果度啦，亦都大家都唔係喺一個堅持咗喺度打交嗰個嘅狀況啦。咁啊，慢慢咧就個細路仔就開始食好多唔同嘅質感嘅食物咧，佢就可以慢慢去接觸咯。咁其實當佢個口咧係接觸咗之後咧，其實佢啲手嗰啲咧都係同樣地都一個方法咯。咁頭先講話口肌脫敏啦，咁我哋可能係話用一啲嘅口部按摩啦，幫佢即係可能係我哋刷牙嗰陣時咧，嗰個牙刷咧就可能刺激下佢塊面啦，即係刷緊大牙咁樣，跟住咧你就可能喺塊面度喐下啦，咁啊亦都會刺激到佢嗰個嘅口部嘅肌肉噶。咁啊，另外有啲嘅電動牙刷震嗰啲棒啦，又或者係啲咬牙膠啦，咁呢啲都可以幫到佢咧喺嗰個口肌咧慢慢去脫敏，再加埋頭先嗰啲，咁所以其實咧分分鐘可能真係做一年嘅時間都唔出奇嘅，要睇下個小朋友同埋家長咧有幾堅持。咁如果你日日堅持咧都做到咧，喺密集式咁樣慢慢去做咧，咁個效果就會快好多噶啦。 嗯，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任何事情特別係陪住小朋友進步同成長呢一個過程咧，都係要有好強嘅耐心同埋毅力嘅。要相信個小朋友一定要做得到，家長自己亦都要安心啲，同埋俾自己多啲信心，令到自己呢個陪伴者嘅角色咧都可以堅定。咁先可以陪住佢哋慢慢成长。虽然过程可能好似嘉慧话斋啦，好漫长，但我相信咧，只要有信念同埋肯努力，再配合埋一啲专业嘅意见啊，同埋专业人士嘅帮忙咧，一定可以行到好美好嘅将来嘅。 系啦，咁啊谨记啦，最紧要耐心啦，同埋即系唔好去追求个结果，系不断咁样去做。咁咧呢个咧就会系个家长咧就会轻松好多噶啦。 嗯，好似我哋成日都话莫问回报系嘛，有时做阿爸阿妈就系咁噶啦。无论如何都希望可以陪伴佢，就算有少少进步都好值得噶。 系啦，咁啊，希望今日嘅小 tips 啦，俾到大家可以一个嘅反思啦，或者系一个嘅方向，咁去实践下啦。 嗯，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 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又同大家讲下音乐。爵士鼓是一种由多种敲击乐器组成的组合，乐器的种类和数目通常会因应乐曲的需要而改变。普遍来讲，它包含着一个小军鼓、一个低音鼓、一个至到两个汤汤鼓、两个圆拔、一个地鼓和一个用踏板控制开合的横置铜拔。爵士鼓在流行音乐的应用亦都非常之广泛。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焦小姐喺度。早晨啊，焦小姐。 系 ，Hello， 早晨啊，林慧。 祝你生日快乐先，我知道你咧24号生日嘅。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已经登录咗啦嘛。 恭喜晒，恭喜晒，又系一个新嘅体验嚟嘅。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好有缘分，咁所以点唱一下啦，啱啱电话又打得通喎，所以我都好开心。 咁希望呢个可以系你一个好难忘嘅生日礼物啦。 希望系啦。 咁、今年生日指个都有啲咩唔同呢？ 都冇啊，我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啦，因为我觉得都好痛苦啊，呢、這个疫情搞到好多人都好唔开心。 纠缠咗我哋几年啦，而且。 係啦係啦，我希望呢我嘅快乐呢同埋开心呢，希望人人都可以同我一样。咁呢我希望呢每一个人呢都要珍惜眼前人囉。因为呢个疫情呢我觉得好多人都走咗啦。係啦，所以我觉得希望自己个快乐呢开心呢可以人人都分享到囉。 好啊，多谢晒你将你嘅福气啦同埋快乐呢愿意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 Morning Call 啦，同我哋一起分享。 希望全世界人身体健康啊。 好，一于系咁话成你贵言，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啦。 好啦，多谢晒。 多谢晒焦小姐，拜拜。 好，拜拜。 早晨啊，追踪三十一嘅时候，阿昌喺度系嘛？ 系啊，早晨啊，早晨小白， 你好啊， 早晨刘昌， 系啊， 早晨钟哥， 钟哥都喺度啊吓，咁啊，今日夜晚喺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六点半啊，我们的超青联，咁一齐认识下咧香港嗰啲足球小将啊，认识下啲青年军。咁今集咧就会带大家去。深入去認識一下咧，東方龍獅呢個球會啊，東方龍獅咧即係有成九十年歷史嘅咧呢個球會，咁佢嘅青年軍訓練咧一直都係體能與技術並重嘅，咁、 哦、 今係啦，咁今集咧我哋請嚟咧佢嘅青訓總監啊黃振宇同大家講下咧，嗱、黃振宇本身以前都係踢開東方， 係啊係啊係啊，記得啊。 冇錯，咁佢而家做咗呢個青訓嘅總監，咁一齊聽下咧，佢點樣去到訓練佢嘅師弟，亦都係佢而家嘅徒弟，聽下咧佢點樣為到呢個香港本地嘅球壇咧培育明日之星咁 啊。要啊，因為即係叫青訓做得好咧，香港足球整體實力啊，即係嚟緊嘅時候都會繼續上升啊嘛，呢、這個好緊要。 冇錯， 我都要睇啊，因為我又冇體能又冇技術咧，即係要學一下先得，真係。 一齊睇啊！ 感染下，感染下佢哋嘅活力啊！ 好啊，咁去到七點半咧。 冇錯，去到夜晚七點半有盤點25年，咁今集咧就會請嚟兩位咧，祖籍係佛山嘅立法會議員啊，盧偉國同埋蘇長榮，咁啊一齊聽下佢點樣講下咧，佢哋個鄉下即係佛山啊，經濟發展即係嗰個產業嘅發展係點樣啦？呢個飲食文化以及咧呢個佛山同香港嘅關係、文化結合同埋交流等等，咁啊一齊聽下佢哋咧對呢個佢哋個鄉下咧呢個佛山咧。有咩發展機遇咁話啦 嚇？係睇下佛山就有冇無影腳啊？ 係啊，應該仲有好多好多發展機遇添啊，唔知無影腳。 仲有讚先生啊，佛山讚先生 係啊，有好多啊嚇。八點鐘醫生與你 係啦，醫生與你今集咧同大家講下咧呢個瘦身問題。咁啊，夏天啊，好多朋友咧都想keep 下 fit 啦，咁啊著泳衣啊好睇啲啊嘛。咁但係咧減肥咧其實都要健康先。 係啊， 係啦。咁啊，今集節目請嚟呢個註冊營養師咧，同大家深入剖析下咧點樣可以減肥得嚟，但又要食得飽肚又健康。咁啊，另外咧亦都會拆解一啲健康上嘅迷思啊，即係有啲朋友咧成日話，即係飲啖水又會肥，但另一方面有啲人又話咧，即係食極都唔肥喎。咁究竟係咪真嘅咧？究竟係哋搞緊乜咧？咁今晚八點鐘醫生與你同大家一一剖析一下啦。 係啦，我就係嗰啲咧飲水都會肥嗰啲人嚟嘅，所以今日夜晚個醫生與你係啱我睇啦，係咪先？好啦，咁另外最後啦，十點半嘅時間有天下環中，咁大家留意住啦。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伦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中午12点至下昼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预料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到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香港今日初时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随着马鞍靠近，本港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教育局推出内地高校港生入境内地便利措施，香港学生纳入粤港陆路口岸人民关怀通道，增加获得前往深圳或珠海名额机会，并调动隔离酒店配合。来往香港同内地城市航班将增加，香港学生优先订票。教育局副秘书长李宗善呼吁，有需要学生今个星期五或之前透过电子表格填写资料。截至今朝7点，已经收到391个学生登记。李宗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寻日收到的101宗申请中，85%学生计划经陆路返内地。15%坐飛機前往內地升學，陸路方面58宗前往廣東，13宗前往福建，13宗計劃到北京。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641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264宗確診同埋1261宗無症狀感染，冇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海南本土的確診個案最多有264宗，當地亦都新增336宗無症狀感染。西藏本土新增566宗感染，其中23宗是確診。其餘多個省市都有本土感染個案，其中新疆175宗、青海43宗、重慶40宗、廣東22宗。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昼9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涌浪。听朝沿岸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08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6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9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快手74.1跌1蚊，腾讯控股314.6升1.8，安踏体育98.45升6.45，美团170.1升4，阿里巴巴87.2跌2，中国海洋石油10.4升2.4，中国平安43.5转咗系44.5升1，京东集团226.2升4.8。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36.89，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7，人民币6.845，英镑兑美元1.182，欧元兑美元0.995，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7点，跌105点。港金报163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22美元，卖出174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跟住横龙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德士古道回旋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骏景园对出。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要全线封闭，几条嘅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石荫嘅童子街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至于渡轮消息方面，由于有强风的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到大澳的航线，将会在上午11点开始是暂停服务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杨洋你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新加入的四位学员长期面对各种特战任务，最厉害的是裴红鹤，更加冲着燕破岳而来，还在众人面前告诉大家改了个新名叫做裴达燕。燕破岳面对这样的挑衅会怎样应对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洗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精神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其实系咪心理测验呢？有冇玩过呢个心理测验呢？一幅图画里面画咗一啲线条或者图案，睇你见到啲乜嘢咯。例如呢一张喺图嘅中央有两条相对称嘅线条，有人见到好似系一个花樽，亦有人见到好似系两个面对面嘅人。讲到明系心理测验，就系测试你谂啲乜嘢咯。当然答案你可以选择相信或者唔相信。其实呢类型嘅玩意，你随意喺互联网上都可以揾到好多。时至今日，其实你唔刻意去揾，好多时都会喺你面前出现，争在你有冇留意。早两日喺网上疯传一张相，一对父子喺香港一间快餐连锁店庆祝生日。睇翻啲网民留言，一边就话，点解咁寒酸要喺呢啲地方庆祝？另一面就讲啦，其实咁先见到亲情嘅所在，喺边度庆祝根本唔系问题，最紧要有冇心。点解唔俾呢个世界好啲？呢张相其实又系一次对自己嘅心理测验，睇下你点谂。事隔一日，发现原来影呢张相嘅地点唔系喺香港。亦都唔知几时，更加冇人留言去讲过呢对父子。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又系另一次对自己嘅心理测验。我哋习惯要即时回应，所以经常出现近车太贴嘅情况。未考究张相嘅真伪，已经回应咗先。呢张相只要睇清楚，冇防疫用嘅胶板，亦冇二维码，装修层次都唔似，所以唔知同埋几时影。睇呢张相嘅时候，有冇先仔细留意，还是都系回应咗先？其实都系对自己嘅一个心理测验。你睇到网民嘅回应，哇咁寒酸，即刻激发你慈祥嘅心，二话不说抱打不平，其实又系一个心理测验。每一次我哋对呢啲心理测验得到嘅经验系乜嘢呢？其实就系睇唔到自己个心谂啲乜咯。以前部分媒体喜欢看图作故事，而家仍然比比皆是。写嘅古仔未经考究，但系仍然有人相信，系呢一招真系得，还是我哋从来都系想活喺一个故事嘅世界？我哋好想知呢个世界发生乜嘢事，好想回应每一件发生咗嘅事，但系有冇谂过发生嘅事系真还是假？我哋积极回应，话俾人听自己点谂，但系从来冇谂过自己真系点谂。玩呢啲心理测验就系想通过游戏话俾自己听自己系点谂。其实有冇谂过呢啲心理测验嘅答案系咪真系反映咗你嘅心理咧？随意通过一啲游戏就知道你嘅心理，莫非你嘅心理真系可以咁简单？与其花精神玩呢啲心理测验，不如谂下自己点解会咁样回应呢啲问题仲好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清清的山倒映照淡绿湖上。河水色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赏，你竟仔细欣赏。轻唤若惊，水中的影子也想，这光景最难忘。 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幽处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风吹过水乡，斜阳幽处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同钟哥讲一个嘅食物咧，相信钟哥都非常之有兴趣。 咩嚟啊？ 甜点嚟嘅。 哦，咁当然有兴趣啦，但咩先得嘅？ 冇错， 我都好嘴刁。 可以俾个样啊，钟哥望一望先。咁啊，有啲生果喺度啦，咁啊有个朱古力碟喺度咁样。 个底系咩嚟噶？因为个底嗰生果遮咗喎。 系啦，个底咧一阵间一路煮嘅时候咧。咁大家可以一路留意住。 喂，生果使咩煮啊？ 生果唔使煮嘅， 切切碟。 冇错，但系之前有啲步骤咧，就要去到处理一下啦。咁呢个步骤咧都几好玩嘅。首先，咁大家咧就要搵啲嘅叫做厨房嘅兵器啊。系咩咧？呢一件嘅武器咧，就系嗰啲我哋整冰嗰啲兜仔。整冰嘅兜即系我哋平时雪柜咪有一格格咧，可以攞出嚟整嗰啲四方形嘅冰嗰啲帽嘅。咁今次咧四方形咧，我就觉得唔系好靓，我就想咧睇下大家喺坊间揾一啲咧就大少少圆形嘅冰帽。咁咧就去到就揾咗之后啦，就好似平时咁样就倒啲水落去，就收喺个冰格嗰个位。咁先要第一步咧，就系、是要喺呢一个雪柜嗰度咧就雪住咗佢先。好啦，雪咗佢之后咧。咁啊，等一晚啦，最好嘅等一晚啦，啲冰先至够实净啊嘛。好啦，然后你记住咧，倒水落去嘅时候，你一定咧就要揾嗰啲嘅叫做竹签啊、牙签仔或者竹签咧，就先放喺上边。咁啊，等你之后攞出嚟嘅时候咧，就好似钵仔糕咁样啦。 哦， 有支竹签拮住佢咁样嘅。咁我咧就可以做到更加理想烹调嘅效果啦。好啦，咁你首先咧就准备咗嗰个帽啦，当你雪完啦，咁啊攞出嚟咯，隔日再攞出嚟啦。然后咧就喺呢一个牙签咧就攞出嚟，攞其中一嚿嘅叫做半圆形嘅冰，冇错啦。咁你攞出嚟之后，之后咧，咁你就已经可以准备埋咧就系朱古力。朱古力要点样做啊？你可以买一排嗰啲一巴嘅朱古力，煮溶佢。好啦，煮溶咗佢之后咧，咁你就一路啵啵啵啵啵热紧佢嘅。热紧佢嘅时候咧，跟住你就将呢个冰咧就放落去嗰一个嘅热嘅朱古力上边。好啦，咁啊等一阵间啦。由于咧热。同埋冻，咁会产生一个咧，就令到朱古力会凝固嘅。 系啊， 咁于是乎咧，就攞翻呢一个嘅嗰个冰帽出嚟嘅时候咧， 跟住就當然倒翻轉啦，就好似一頂帽，嗰啲朱古力就會包住嗰個冰。 呢個有啲似咧，當年我哋喺嗰啲便利店咧買嗰啲軟雪糕， 其實而家都有嘅喎， 夾硬即係擠落嗰啲朱古力醬裡面，跟住就有個脆面。 冇錯啦，就好似做咗個脆皮咁樣噶嘛，係啦。咁我咧就係想做呢一個嘅效果，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幾好玩嘅，係啦。咁你整咗出嚟之後覺得好有成功感，哇！咁靓嘅一个朱古力碗，你就可以咧就自己整咗出嚟嘛。好啦，咁你就准备咗个碗之后咧，跟住其他嗰啲步骤咧都一样相当之简单。咁你当然你就可以准备定其他嘅水果啦。咁水果咧你就我自己就会觉得咧，而家夏天可以揾翻一啲咧色彩缤纷少少嘅水果， 西瓜啦， 西瓜啦，又或者可以选择奇异果啦。如果你中意譬如苹果，其实我都觉得几好嘅，苹果橙呢一类型嘅水果咧都系。好啱今次呢一个叫做朱古力水果盘，系啦，自制朱古力水果盘，好啦，咁你已经将呢一类型嘅水果咧就切咗粒粒咯，咁啊当然非常之简单啦。好啦，你有个碗又有水果喺度，咁啊最简单嘅步骤，你可以首先咧就准备定喺坊间都买到啲 cream 嘅，嗰啲 cream 其实你买现成嘅都得嘅，你唔需要下下自己整嘅。好啦，跟住你咧就可以咧落咗啲 cream。就打咗個底，做咗個 base 先，咁啊食起上嚟咧有第二種嘅口感，因為 cream 咧有啲人中意，雖然中意嘅時候你就可以有另外嗰種咧 cream 嗰種嘅香氣喺度，有少少好似感覺係 vanilla 嘅。 我有時睇啲外國嗰啲嘅烹飪節目咧，嗰啲主持人啊，即係嗰個廚師啊，個直頭點樣咧買嗰啲現成嘅 cream 啦，係成啲擠入口 嘅。哦，係啊， 哇，好似好 好漏啊！你覺唔覺咁樣食？ 當然咧， 我諗住你中意食甜，你會都受到呢種食法， 我都頂唔順。 係啦，你都頂唔順。好啦，咁然後咧，你就先落咗一層嘅 cream 喺度啦，跟住咧就可以將啲生果咧就放喺上面先。不過其實落完 cream 之後咧，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咧試一試，就係喺坊間都可以買到嗰啲朱古力粒、朱古力碎啊。咁你就可以先撒少少喺面，因為我哋頭先嗰個朱古力就係朱古力蓉，佢哋做咗個朱古力碗啊嘛。咁你落咗 cream， 再落少少嘅朱古力碎喺上面咧，咁啊增加嗰個朱古力嘅口感。 這個你可以慳翻少少嘅。 點解？ 咁你淨話成排朱古力，咁你咪留翻幾格？ 哦，得噶， 唔好我嚟煮曬， 冇錯。 嗰啲就淨係剝碎佢， 係啦， 剝碎佢，揀翻落去， 係啦，剝碎佢，或者你中意磨到佢 變粉咁樣又得， 都得嘅。好啦，然後咧就再落咗一層嘅朱古力嗰啲嘅碎啦，跟住就放生果。放完生果之後咧，你可以喺頭先嗰一排嘅朱古力入面咧，就再拍多一粒出嚟，然後就放喺上面又得，係啦，或者你將佢打三角形切咗一下，跟住就同嗰啲水果咧就並排咁樣，咁你發覺咧成個 pattern 咧就好靚，就好似一個哇，好似小城堡咁樣，但係成嚿咧。都是很 amazing， 成嚿都是吃得的。咁你话呢个系咪大人细路都啱食？同埋咧，因为而家天气热啊，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咁如果你话有呢啲嘅冻食啦，水果你都可以雪冻咗佢先嘅。 系嘅， 冻食。咁你话夜晚热嘅时候，如果你屋企嗱你想悭电又唔开冷气，食完饭就食呢一个嘅甜品咧，我觉得咧即系虽然有少少肥，但系就好有营养啦。 都唔系少少肥嘅。但都唔諗啦呢啲。 佢又唔諗啦，我覺得呢個真係值得推介啊！大家試一試呢個下自制嘅朱古力水果盤。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今日白元浩的享乐时代咧，咁啊最近天文台都好忙啦， 系啊，今日都两个啦，而家要天气警告加一号戒备信号， 望住马鞍， 几押韵喎，酷热天气警告一号戒备信号， 系啊，一首诗嚟噶， 系啊， 系啊，天文台作嘅诗，好，咁啊其实天文台咧都叻嘅，咁如果大家有喺呢一个叫做天文台嘅 app 嗰度咧，咁其实我哋一揿天文台个 app 啦，然后咧。大家經過 GPS 定位之後，例如我而家撳啦，咁啊九龍塘啊，而家身處廣播度九龍塘，咁啊就會見到九龍塘咧喺某一個位置，佢已經 set 咗一個 cam 嘅， 哦 ，set 咗個 cam， 咁我就可以睇到咧出邊街嗰個環境到底大概係點樣。咁其實全香港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呢一類型嘅 cam 嘅，咁啊相信大家都試過啦，長洲又有，南丫都有，大嶼山又有，咁啊新界西又有，咁啊港島東又有， 即係瞬間看十八區。 係啊，瞬間看十八區。咁所以咧，佢有咁多唔同嘅圖片，同埋佢哋咧成日望住嗰個嘅天氣啊、氣候嘛。咁原來佢哋咧都揾咗咧，就係喺香港有唔少嘅打卡好地方。呢啲打卡好地方咧，咁大部分咧都係可以自己行山嘅時候咧。 去到嘅， 难唔难行嘅先？ 唔难行嘅， 即系你唔好又俾嗰啲咧，即系海拔1000米嗰啲咁样。 唔系香港又冇海拔1000米，咁但系其实全部咧都容易去嘅，咁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咁同埋有啲地方咧未必系真系行山先去，有啲地方可能系市区，咁、但系佢碰啱某一个位咧，啊原来佢呢一个嘅位置咧又系几好去到打卡嘅、哦。所以呢个咧即系叫做由天文台严选出嚟香港打卡嘅好地方，值得参考。 喂，但系香港仲有边一度啲网民们未打过卡咧？ 大家都有好多地方打过卡嘅，但系未必咁唯一。原来呢个有第二个 angle 可以俾佢打卡咁靓、嗯嗯。好啦，咁佢咧就严选咗十个嘅，咁我哋中间咧就抽啲出嚟睇啦。例如咧，嗱、这、呢个就真系要行山友咧先至去得到嘅。呢、这个位置咧就系叫做红香炉峰，咁嘅位置喺边一度咧？就大概喺北角宝马山附近嘅。咁佢好似我记得嗰个海拔唔知系200几咁样嘅。咁如果你怕辛苦嘅话咧，咁就唔好去啦。咁、但系咧，你见到佢如果影呢个日落嘅话咧， 咦？呢、这个好似好多好多电视剧都曾经拍过呢、这个呢、 啊 这个位置。 咁佢咧就直望就已经系见到呢一个好靓嘅日落啦，而且咧左右两边咧就咁啱俾两栋香港最高嘅两栋楼宇咧、就包住咗嗰个嘅太阳。冇错啦。咁所以呢一个咧叫做红香炉峰嘅日落点咧、我觉得咧其实即系大家都山友啊，都不妨值得咧就系去嗰度欣赏一下。 有冇啲唔系行山系行街可以睇到嘅？ 行街嗰啲一阵间有啊，咁、大家都可以睇。但系如果你 话呢、這个，你话呢个去得多咧，细个 系啊， 我细个嘅时候啊， 而家都多人去嘅。石澳咧，咁其实亦都系一个打卡好地方。咁特别咧，如果系一啲叫做有特别观星嘅时间啦，咁睇星亦都系非常之一流嘅地点啊、石澳咁我自己都好中意，但系真系远咗少少啦。好，另外一个咧，佢有叫做港版瑞士之称， 系流水响， 系啊，流水响、中国有冇去过流水响？ 呢、这个冇，但系呢个咧，我有好多行街喺度拍过嘢噶啦。 冇错啦，流水响咧，佢最好玩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又唔系话特别远啦。咁、你一去到嗰一带附近咧，其实佢只要个水塘咧，佢系啲水做到嗰个倒影嘅效果嘅话咧，其实佢就可以影得好靓嘅。 呢、这个我都好想去睇一次， 系嘛？ 呢、 这个要啊，不过都要睇下嗱，又系去翻天文台嘅网页睇下佢哋嗰边嗰个水位系情况如何。系、啦，如果你即系。干塘我有见过啲人好即係諗住去流水巷嗰度影相啦，咁但係干咗塘你即係打鬼咩？ 干塘我日日见啦， 我哋我都日日干塘。 银包你就知道干塘咩叫干塘 啊？系啊，鲜都唔鲜干塘，系啦。咁流水巷咧就叫港版瑞士，咁、我觉得其实呢个都好多屋企人咧都中意去啦。好啦， 嗱、呢个好啦，呢个 咧。就真係位處於咧市區嘅心臟地帶，咁係亞皆老街。亞皆老街好簡單啦，咁其實佢有好多個角度，特別咧，當你見到黃昏夕陽嘅時候啦，咁佢沿住亞皆老街兩旁咧有一啲嘅舊嘅樓宇，啊，原來佢有啲位置咧，大家要揾一揾啦，就可以喺個太陽喺個大廈中間咧會出現嘅。咁你呢個時候咧，佢哋就覺得哇！其实好多城市咧，佢影个太阳点样靓咧，或者影相点样靓咧，就系有比较有对比。你就咁影个太阳咧，其实全世界嘅太阳都一样噶嘛，咁啊冇乜特别。咁但系如果你能够揾到啲 angle 系可以衬托出，譬如城市啦、大厦啦，或者有啲地方可能佢森林多、树林多嘅，系咁样对比落去嘅话咧，嗰、那个太阳咧就可以影得好靓啦。咁亚皆老街呢个位置咧，佢就可以将嗰个太阳咧就咁啱可以摄得入去大厦与大厦之间，咁亦都可以影到亚皆老街嗰一段路咧。咁啊繁夕阳时间通常繁忙噶嘛， 但系呢个日。即係呢一個日落嘅景色咧，其實日日都見到啦， 日日都見到。 咁但係咧，就大家好少望嘅，點解？因為大家旺角咧，你都好少抬頭望啊，通常都係望住隔離有冇人撞到自己啊，太多人啊嘛。 係啦，同埋咧，大家都容易又望住手機，就疏忽咗咧。其實係有啲嘅位置咧，打卡係好靚嘅，咁啊忘記咗呢件啦。其實天文島好啊，佢話俾我哋聽，其實呢個位置打卡咁靚，但係有幾多個人真係會喺旺角咁多人出入，有幾多個真係會打卡？ 係啊，呢、這個真係係咪好近啊？呢、這個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近啊！喺正市區入面大家就可以試一試。好啦，另外繼續數上去嘅時候咧，咁啊大帽山啦、 啊，呢、這個遠啊，呢、這個 係啦、啊，大帽山咧就可以睇雲海，咁啊亦都係唔係咁容易睇嘅，咁你都係要 有雲海先啦、啊，都要、 要有雲啦、啊，同埋啲雲咧要係低過呢一個大帽山山頂。咁大帽山我記得係950几高嘅，950几米高嘅，咁你要嗰啲云咧，可能大概系譬如700几高嘅时候，你一上到上去，你就比嗰啲云高咗，可能100-200米嘅时候，你就真系影落去咧、我啲朋友咧就真系会追翻天文台，即系如果佢嗰日嗰排嘅天气系好嘅话咧，可能佢连续可能三四日嘅朝头早都会上去就追云海啊！ 真系勤力嘅，真系 系啊， 辛苦佢哋， 即系有呢啲发烧啊，有喺度咧，其实都真系影到好多靓相，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這个大帽山就可以睇云海。 好啦，咁另外繼續望上去都係睇日落喎。咁啊，機場維修區海旁，咁啊， 呢個我去過， 你去過啊？ 去過拍嘢， 係啦， 但係就要需要你有適當嘅交通工具啦， 交通工具啦，係啊，你冇諗住自己行入去踩單車都辛苦啊咁樣，係啦，咁你去到嘅時候咧，其實睇日落都靚嘅，因為附近啲橋咧其實好長嘅。而你一路咁影落去咧，同埋你嗰個如果夕陽佢係有陣時啲夕陽會特別紅嘅時候咧，就可以影到呢一度呢一帶咁無盡嘅海啦，同埋嗰個橋咧就襯得草咧。其實我覺得呢啲咁嘅日落影出嚟咧，係可以靚過外國好多地方。 係噶，但係都係咧，即係要預啲時間同埋預啲環境咁樣咧。 嗯，好係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大埔坳嘅一個叫做潮汐站啊。 呢個未睇過。 係啊，呢個喺大埔坳嘅地方就未必個個咁容易去到啦。咁呢啲咁，但係我哋仲有啲好啲嘅人啊，大欖咧，佢一個位置咧就係遠望咧就可以去望到呢個大欖涌。佢有一個叫雷達站嘅地方嚟嘅。 呢、這個我有經過。 呢、這個你有經過？ 有經過。 難唔難去咧？你覺得？ 好容易呢、這個。 係啊。 即當然咧，你要識得落車啊。 嗯 嗯。即如果你坐公共交通工具。係 啦。其實嗰一帶咧，成條路咧。影呢個日落咧， 都 OK 嘅，係啊，佢有啲避車處，咁如果大家安全情況底下咧，都可以落去嗰度咧打下卡嘅。咁另外咧就最後一個咧就係大老山啦，大老山佢一個咧就係天氣嘅雷達站嚟嘅。咁如果你上到山嘅時候，譬如唔一定係大老山啦，例如飛鵝山， 飛鵝山 好出名啦，飛鵝山好出名啦。仲有就係幾值得推介嘅咧，就係獅子山。咁獅子山咧就因為佢最特別地方就係佢左右兩邊咧就咁啱就九龍同埋新界。咁所以如果你喺上面嘅話咧，基本上天氣好咧，你一定啊乜嘢攝影技術你都可以影到靚相。咁啊，大家揾地方打卡啦嚇。